对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听朝早有一两阵微雨，天气较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同星期五早上清凉。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3%，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93点，升397点，总成交金额75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6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26点，跌唔够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8.8，升5.2；友邦保险80.1，升2.8；美团点评98.3，升2.5；中国平安90.9，升1毫；建设银行6.4，升7仙；港交所249.6，升3.8；雅高控股6.1，升3.3。工商银行5.74，升8仙；新鸿基地产114.2，升3.3；汇丰控股59元，升8.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8，英镑10.086，瑞士法郎7.853，澳元5.319，加元5.892，新西兰元5.027，欧元8.6285。每百元兑港元7.19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888。日经平均指数报23,292点，升179点。港金现价报13,610元，跌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8.15美元，卖出1,45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塞车的消息给大家知道先。新界区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浪翠园对开快线曾经有意外事故，清了场的，不过都多车了，龙尾排到去丁九。屯门公路元朗近住浪翠园那里之前有意外，清了场，不过都多车，排到去丁九。另外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开都曾经有意外事故，亦都是刚刚清了场，不过都是多车。龙尾分别近呢一个城门隧道沙田出口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尖山隧道沙田方向曾经有间封措施，而家都取消咗啦。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嘅九龙同埋港岛出入口咧，继续系不能够通车嘅。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铜锣湾避风塘同埋西湾河噶，而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过港岛咧，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非常多车啊！西区海底隧道都开始繁忙啦，西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住大会堂。咁啊，港岛嘅路面情况提下大家啦。咁啊，大球场咧今晚有足球比赛嘅。咁啊，喺黄昏嘅6:30开始咧，加路连山道近住礼顿道至棉花路，同埋希慎道西行，介乎新宁道至到开平道咧都有封路措施噶。九龙方面，而家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洗衣街就多车啦，龙尾去到彩虹道。另外亚皆老街去大角咀，咁近住弥敦道至窝打路道交通都系繁忙。咁另外九龙区咧都有啲道路嘅状况，咁有影响埋呢个道路不能够通车嘅，包括有康庄道来回啦、红磡海底隧道来回、七咸道南近住畅运道同埋柯士甸道近住畅运道噶。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至于公共交通安排方面呢，提下大家啦。港铁今晚除了机场快线啦、轻铁啦和港铁巴士，服务会在今晚11点结束。机场快线方面呢，在晚上11点起至到尾班车，净是提供香港站至机场站来往服务的。 而驾驶人士必须要留意咧，就系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5:38，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6:42。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当你见到 M Mark 呢个标志，就知道有国际体育盛事举行。香港嘅运动精英会同世界级运动员同场竞技，争夺殊荣。你都嚟同我哋一齐支持参与，凝聚动感。M Mark 就系香港高水准嘅大型国际体育盛事。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mevents.org.hk。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工。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在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前代的血迹。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加油，香港人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婷。 星期一晏昼5:1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而家嘅温度咧摄氏24度，相对湿度73%，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嘅。啊，寻日咧，我唔知道收音机旁边咧有几多嘅听众朋友啊，系有参与到区议会选举嘅投票。相信咧可能都唔少啊吓，因为咧今次嘅投票率咧可以话系一个历史嘅即系纪录啦吓，因为咧今届嘅投票率咧系71.2%啊，有成290几万人咧系投咗票嘅。呢个投票率对比起以往嘅，无论系区议会选举也好，或者系立法会选举也好嘅投票率咧，都系要高嘅。嗱，另外一个咧，今日亦都即系有一啲嘅学者咧，佢哋会用崩盘去形容今次嘅选举结果，因为咧建制嘅党派咧系多人落马嘅，亦都系咧，佢哋即系落败率咧，亦都系非常之高啦。咁当然相反嘅就系喺非建制嘅阵营啦，佢哋能够攞到嘅议席数目咧系非常之大啦。嗱，我哋睇一睇啦，喺18个区议会当中咧，其中咧有17个区议会咧都系由非建制嘅议员咧夺得控制权，其中甚至有2个嘅区议会大埔啦，同埋黄大仙啦。是全部咧都系由非建制嘅候选人咧赢得议席添。咁但系如果我哋睇翻即系实际，譬如即系唔同党派嘅成绩，譬如咧以民建联嚟到讲啦，即系佢哋咧系总共咧派咗180几人咧去出选嘅，咁但系最后咧嘅当选咧就系得21个嘅。咁亦都咧有唔少佢哋身兼立法会议员的人士咧，系未能够继续连任啦，包括咗咧佢哋之前系循超级区议会系赢得立法会议席嘅周浩鼎啦，咁仲有咧佢哋另外嘅一位嘅核心嘅成员啦，张国军啦，咁啊循区议会界别咧赢得立法会议席嘅刘国芬啦，呢几位咧都唔能够咧继续 连任嘅。咁除此之外咧，譬如工联会嗰度啦，即系譬如麦美娟咁，亦都系喺佢嘅选区咧经营咗好多年。咁但系今次咧，亦都系落败嘅。另外就系屯门乐翠选区啦，好多人都会睇嘅，就系、是、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咧，佢上次击败咗民主党，但系今次咧佢亦都系咧系落败嘅。仲有一位咧就系、是、田北辰啦吓，咁佢亦都系即系做咗区议员一段时间噶啦，咁但系咧佢今次咧亦都系输咗嘅。咁反之咧，如果以非建制嘅立法会议员嚟讲咧，暂时嚟睇咧就系、是、得阿朱海迪咧系输咗，唔能够咧系成为区议员嘅啫。咁但系其他出选嘅非建制嘅立法会嘅议员咧，都系能够喺区选之中咧赢咗嘅。咁大家会进一步问啦，即系咁究竟今次呢个嘅选举结果对于香港未来嘅政治版图有啲乜嘢影响咧？第一就系资源上面啦，会唔会咧影响到一啲非一啲建制党派佢以后嘅资源嘅分布咧？另外就系今次呢个选举结果对于咧选委会嘅议席啊有啲咩影响？因为选委会入边咧有117席咧就系由港九区议会同埋新界区议会咧所选出嘅，咁会唔会亦都影响到未来嘅特首选战咧？电话号码17231，大家咧寻日投票有啲乜嘢嘅即系经历啊、睇法啊，今日有啲咩感受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嘅。 今日新闻追踪， 2019年11月25日区议会选举，民主派大胜，喺17区都攞到过半数议席，民主党成为最大党。主席胡志伟： 今次整个嘅系选举，其实系承接住咧呢六个月嘅民主运动、六个月反送中运动之下嘅一个民意大爆发嘅一个时刻嚟嘅。 公民党主席梁家杰： 五大诉求一起公投，选民透过票箱亦都讲得好清楚，所以公民党认为特区政府必须要立即回应五大诉求。但系喺呢两样嘢之前，最重要的一样就系立即要警察从理工大学撤出。 建制派多个资深参选人都落败，民建联只系剩得21席，领导层鞠躬致歉。主席李慧琼： 我今朝早起开特别中委会嘅时候咧，亦都系表达咗系对于今次民建联面对严重嘅挫败咧，我本人咧认为我需要系承担责任，所以咧我已经向中委会提出请辞。中委会咧亦都经过讨论，系并不同意咧系我嘅请辞。 工联会吴秋北： 我哋认为是非战之罪，我们即使有扎实的基层民生社区的工作，都未能够力挽狂澜。 新民党更加是全军覆没。主席叶刘淑仪： 今次我们看到的现象就是区议会被政治化和立法会化，令到很多平时地区工作非常扎实的区议员或者候选人都落败。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7231嘅，大家点睇今次嘅区议会选举呢？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嘅。嗱，电话旁边咧，我哋就请嚟咧一位可以顺利当选嘅立法会议员啊，佢咧就系嚟自工联会嘅东区和富选区嘅当选人郭伟强啊，郭伟强你好。 主持人你好。 是你怎样去总结呢？不如先由你自己去讲起啦。你怎样总结呢你自己那个的选情啊？ 是当然大家都有睇到统计数字啦。咁我哋都系以48票险胜啦。咁呢、這个亦都系反映咗其实过去嘅竞选工作其实相当之艰难啦。当然我哋一直都系主揸系一啲民生嘅工作啊，社区嘅工作。 咁喺呢个受到政治氛围咁大嘅冲击底下，我其实都系即系尽咗我哋嘅能力啦。当然我哋嘅要多谢选民嘅支持啦，亦都系多谢我哋嘅义工朋友冒住生命危险同我哋一齐做好多街头嘅宣传工作啦等等。系啊，咁 其实如果呢我睇返啦，即係你嘅得票呢就係3229啦，咁距离呢二号嘅陈家阳呢3181呢其实就唔係即係多咗好多，你头先都话只係争几十票啦。咁如果我真係呢用条数去计，因为仲有一位呢嘅林思南呢，佢嗰个得票呢就係90嘛。咁如果计埋林思南嗰个票数，即系分分钟，其实你系输嘅。 点解咁讲咧？ 即系其实系咪如果我顺用， 因为三号林思南其实系嚟介我哋嘅票，介我呢边嘅票，唔系介另外一位獨立人士嘅票嘅。 即系所以，如果唔系因为有呢位嘅人士出现，你觉得你哋都会有机会赢嘅？即系今次可能系输喺界票。 我唔系讲输赢啊，因为头先你问我即系三号嘅候选人林思南，佢嘅票系理论上，如果佢冇参选，佢应该系归落边边啦。 系。 咁因为三号林思南其实佢都用爱国作为口号嘅，咁所以理论上就戒走咗我哋啲票，系啦。 系咁，即系如果佢喺度，即系佢如果系佢即系唔喺度嘅时候，咁你所得嘅票数咧就可能会再高一啲啦。嗱，你头先亦都话啦，你哋即系你要感谢你嘅义工团队啦，话佢哋冒住生命危险啦等等啦。咁我亦都留意到咧，今日你哋嘅即系负责人啊吴秋北咧，亦都系讲话即系今次嘅选举似乎咧就系遭遇咗好多嘅一啲即系唔理想嘅状态，包括咗一啲嘅议员办事处可能系受到一啲嘅损坏啊等等啦。其实你如果总结翻咧，呢一啲嘅因素有几大程度上真系会造成咗你而家嗰个嘅得票只系赢对手即系几十票咧？ 当然个影响系存在嘅，即系其实大家做做多啲宣傳同埋做少啲宣傳，中間一定會有個分野啦。同時間亦都係個規模啦，因為除咗係人少咗，次數少咗之外，人亦都少咗啦。咁所以的確係對宣傳工作有好大嘅限制啦。咁但係當然，我真係感謝一直以嚟即係喺社區一路支持我哋嘅義工啊、街坊啊咁。咁同我哋走過呢一段咁艱難嘅路，同埋真係如果行少一步或者行慢一步，就已經係另外一個結果啦。 政治氣氛上面，你覺得對於你哋今次嗰個嘅選舉，對於你自己嘅選舉結果有幾大影響咧？ 個影響係絕對㗎啦，因為大家都睇到其他對手其實都係空降啦，都唔係話喺度出現咗好耐啦。咁所以所有嘅得票基本上都係政治票啦，咁同我哋做嘅民生票係有好大嘅分野啦，而且拉得咁近嘅話呢，其實某程度上俾人個感覺就係政治嘅氣氛亦都掩蓋咗民生嘅工作。不過亦都好坦白講，我哋呢就只能夠因為區議會都係或者區議員啦，本身都係喺社區服務嘅性質啦，我哋就都是坚持要做好社区的工作咯。 但是今次呢，如果我睇返譬如即係工联会啦，包括埋双排头啦嘅出选人呢有62个，咁当选呢係有5个嘅。咁如果由呢个数字睇上嚟，靠地区工作係唔係真係可以即係挽回你哋嘅议席呢？ 正如今朝我哋黄国健所讲咧，其实今次嘅选举时间咧，就喺一个好唔寻常嘅社会气氛底下去投票，所以大家就可能将个视线由民生工作转移咗去政治工作。但系头先我亦都强调啦，民生工作系每一位区议员同事嘅根本或者系佢嘅责任，所以我哋都系会坚持。咁除咗议席嗰度，我哋派出咗62位，但系就得5位当选啦。但系其实如果睇翻总得票嘅数字嘅话咧，其实我哋有好大增长嘅。因为2015年我哋出咗52个人咧，总得票都系99,000票到啦。咁今次我哋出62个人咧，总得票系180,000，即系话我哋只系派多咗10个人参加，但系得票嘅数字系足足翻咗1倍。咁即系其实证明我哋过去嘅社区工作都系被认同嘅，只不过喺民生工作以外嘅政治风暴下边，而令到我哋丧失咗民生工作嘅优势啦。 不过郭伟强呢度我哋去计算嘅时候咧，系咪都应该要计算埋就系今届嗰个嘅选民同埋投票率嘅增长咧？因为即系今届嗰个投票率咧系过70%噶嘛，以前都未点试过呢个咁高嘅投票率啦。咁当你哋即系当个投票率系高嘅时候咧，即系理论上就应该可能即系大家都会有机会有啲得票增长啦。咁所以呢个得票增长系唔系净系可以讲话系同你哋以往嘅民生工作系相关咧，定系因为今次即系各个党派都知道嗰个政治意味甚浓，于是咧系谷咗一啲即系唔同可能以前唔嚟投票嘅人，即系出咗嚟咁样咧？即系其实大家都系做紧一个政治表态，系咪咧？ 我觉得有两个层面啦。当然纵使投票率高都好啦，其实如果肯投我哋建制派，当然亦都大部分嘅选民都系会睇我哋嘅工作啊、政绩啊咁，咁所以其实都要有一定嘅政绩先至吸引到佢哋出嚟投票，而唔系话个投票率无端端自己高。咁所以我觉得新增嘅票亦都可以有一定嘅解说嘅，系啦。 咁今次有一啲嘅学者咧，佢哋就会用崩盘去形容建制派嗰个嘅工作啦。咁亦都咧系泛民主派嗰边咧，亦都认为今次个选举结果传达咗一个非常之清晰嘅信息，就系对于政府啊，应该点样解决而家嘅反修例所引致嘅风波咧，应该有一个清晰启示嘅。咁你睇完你哋而家嗰个嘅得票情况，你哋会唔会有另外嘅一啲嘅主张咧，对于点样解决而家嗰个嘅反修例嘅问题？ 多谢你嘅提问先啦。咁对于系咪属于崩盘咧？其实讲真，我哋因为有媒体都出咗个整体数字啦。其实我哋嘅总得票率咧，建制阵营咧，其实都去到40%啦，而反对派嘅阵营咧，亦都攞咗近60%啦。咁其实，同以往嗰個投票基礎都係接近嘅，係啦。只不過區議會嗰個操作係單議席單票制，所以同立法會嘅多議席單票制咧係有唔同嚇。咁所以出咗而家呢個結果。咁至於對成件事嘅解説，當然就係區議會個選舉就完咗啦。咁反對派佢攞咗大部分嘅議席啦，18區啦。咁而家我相信个压力会去返政府嗰度，因为其实即係政府都表达佢要同区议会有个沟通，有个協作。咁究竟嚟緊係咪可以協作到呢？喺边一个层面能够協作，或者有啲咩层面并非可以完全協作呢？其实都係要政府自己去面对返囉。 你觉得你今次会唔会係受政府拖累咗啊？成个选情 我相信成个社会气氛有好广阔嘅原因嘅，即係除咗喺处理一个修例嘅过程里面啦，另外亦都係喺处理堵路啊，或者係毁坏一啲社区设施嘅过程入面，其实可能都对于政府嗰、那个執法嘅果效其实都係有不满意都会存在的。咁 咁所以我覺得有好多方面嘅原因，而唔係單一淨係講單一個議題咯，而係可能有更加廣闊嘅民意夾雜咗喺入邊咯。 即係其實你未必覺得咧係完全同你哋支持政府修例或者而家政府處理市面嘅情況嘅手法咧係有相關係咪啊？ 如果我聽翻我哋嘅街坊所提出嘅一啲說法咧，就係佢覺得問題出現咗啦。無論喺修補工作啊，或者喺防範風險嘅工作啊，又或者係一啲補救嘅措施，譬如已經路唔通啦，你有冇即時關心到市民嘅需要咧？呢方面嘅工作似乎亦都做得唔夠，可能某程度上亦都窒礙咗一啲個別人士嘅投票意欲啊，又或者佢直頭可能投咗去其他地方都唔奇。 即係你哋唔覺得同你哋支持政府嘅強硬立場係有關？ 我覺得同因為其實我哋都係建制派啦，我哋係支持緊嗰個制度，因為事實上大家睇到無論佢嘅產生方法啊，佢嘅運作都係依法施政啦。咁其實都係喺成個機制入面嘅。咁如果譬如市民大眾佢對於個別情況有意見，咁大家可以提出，但係係咪喺都應該跟乎嗰個制度體系入面去進行呢？我覺得呢個係比我哋廣大市民都值得去深思同埋去了解多啲囉。 明白，多謝曬你啊，郭偉強，唔該曬，拜拜。郭偉強係東區和富選區嘅當選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新一届区议会选举全部452个议席完成点票，在投票率创出超过七成的历史新高之下，民主派大胜，共取得388席，在17区的议席数目过半，其中大埔、黄大仙区的全部议席由民主派囊括。民主党今次派出99人参选，共夺得91席，成为区议会最大党。至于有超过180人参选的民建联，只是取得21席，工联会有5席。多个建制派的双料和三料议员落马，包括民建联的张国军、周浩鼎、郑永信、刘国芬，工联会的麦美娟、陆仲雄和何启明，实政圆桌的田北辰和另一个建制派议员何君尧。在反修例风波期间活跃的前学生领袖和第一次参选的民主派素人都成功突围胜出。示威者和警方早前在中文大学有激烈冲突，校园受到严重破坏，暂停办公多日之后今日恢复运作。校内大致完成修复，但校方封锁通往二号桥的道路，驻守的保安戴上口罩，部分职员亦都戴口罩。部分行人路的砖头被示威者掘起，仍然未填平，多个路牌被喷黑，有被喷漆的校巴停泊在一边，行人路上面仍然有凳、灭火筒、砖头等未清理的杂物。中大实施进出管制措施，员工和校园进入校园的时候需要出示证件，否则需要向保安登记资料。正在日本的外长王毅回应香港的区议会选举结果，强调不理香港局势怎样变化，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任何企图搞乱香港、损害香港繁荣稳定的企图都不可能得逞。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香港区议会选举结果的提问，发言人耿爽表示，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耿爽重申，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坚定不移，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初时天晴，今晚渐转多云，明早有一两阵微雨，天气较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2度， 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和星期五早上清凉。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4%，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仍然封闭，坚拿道天桥去湾仔交汇处方向的龙尾排到去桥面灯位，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就去到湾仔交汇处，西行的龙尾就在东桃园，而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过了丽港城。另外西隧过去九龙龙尾就排到下角道近中环军营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部分路段是仍然封闭的，包括了康庄道来回方向、控隧来回方向，另外七咸道南的来回不可以转入畅运道，柯士甸道去洪隧方向不可以直入畅运道。其他路面的状况，在观塘道去观塘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是多车的，龙尾排到去牛头角定富街。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挤塞，龙尾系太子道东近油站，亦都影响到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排到去九龙塘军营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挤塞，龙尾系九龙医院。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车多缓慢，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另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朗翠苑咧，仍然系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去青朗公路近住青屿干线。提一提大家，大球场有赛事，咁嚟紧傍晚六点半，附近一带嘅道路分别就系加路连山道同埋希慎道西行部分路段将会封闭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题目呢，系暴力革命嘅财政。前菜呢，空想共产主义。咁咧，暴力革命系咪后边要好多钱嚟支持嘅咧？嗱，听听咧，主持人马鼎盛、刘天赐，嘉宾许晶讲下。 今晚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01噶。寻日区议会选举，大家有啲乜嘢嘅分析总结，或者系投票时候遇到嘅情况咧，都系你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01同我哋倾下嘅。有听众邓先生啊，邓生你好。 啊，主持 你好，系 我琴日当然有咧一家四口去投票啦， 系 咁我廿几年都未试过呢一种咁嘅场面咁虚撼。其实我想带嚟咧最主要咧就系睇到一样嘢，就系话今次呢个民主派佢哋系叫大胜啦，系咪？ 系 特首本人当然系难辞其咎嘅，但系我希望民建联啊，佢哋嗰班嘅建制派咧，唔好再将所有嘅责任推落去特首度，因为点解咁讲咧？如果唔系佢哋数够票，以为数够票，拱阿特首去死，香港唔会搞到咁样样。第二就系话，除咗嗰啲学生啊，或者个各方人士嗰啲咧，我唔再多谢佢啦。反为咧就要泛民要多谢我哋嘅香港警队。 我哋上面嘅北大人咧就叫你依法施政。我再强调一样嘢，我到而家都系撑警噶，不过我系撑佢依法施政。但系因为佢哋咧攞咗过多嘅权力之后咧，就喺度滥暴。我唔讲白山得咩，唔讲新屋咧，我哋睇唔到。我唔相信啲传言又好乜都好，我哋喺镜头下边睇到佢滥打，滥打啲学生，滥打啲示威者，系过分咗。所以因为是激起啲民愤啊，所以咧我就系话，其实政府而家有咩好做？就算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喺呢个唔系暂时嚟讲唔系一个适当嘅时机都好啦，佢首先要做嘅就系要制止警暴啊！如果你佢再唔制止警暴咧，你可以话俾民建联啊、泛民啊，唔系嗰啲建制派听咧，佢哋将会嚟紧嘅立法局，佢哋系会重蹈覆辙，再大败一次嘅。如果佢哋继续盲目去撑警， 好多谢晒呢位系阿邓先生嘅意见啊。头先咧，邓先生都提到啊，特首啦，咁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就话咧，特区政府咧系尊重区议会选举结果，佢亦都留意到咧，坊间对结果有好多分析同埋解读，亦都咧系有唔少指出咧，结果咧系反映咗市民对社会现状同埋深层次问题嘅不满。他说特区政府一定会虚心聆听市民的意见并认真反思的。电话号码17231，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是你好啊，陈小姐。 你好，是陈女士。 我就觉得呢，今次呢建制派这么大败呢，我觉得是不需要气馁的。其实不是说他做得不好的地方工作，而是因为立场问题。因为反修例令到很多人都没有投票都站出来。但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我自己本身这区呢以前都有有这个公民党啦，亦都有建制派，咁但系亦都有市民咧系转投建制派，唔投公民咯。佢不嬲支持呢个议员噶，佢觉得个议员今次咧佢去佢哋嘅暴动嗰时戴口罩，佢觉得佢应该支持暴动就唔选佢。所以我觉得系立场系好紧要咯。咁但我就觉得咧，今次泛民咧佢攞咗咁多票咧，但因为佢冇大台啊嘛，所以我觉得佢系咪即系你要希望佢哋我组织一下，今次赢咗。不要以为自己是赢晒，我希望他不要用五大诉求依个政府咯，同埋希望他能够即系好好地咁去组织，达成局势，真系为社会为市民做嘢。如果唔系嘅，下一次真系会惨败噶，因为有四年之间人哋可以追翻噶嘛。同埋你，如果你真系唔系市民做嘢，净系为立场，因为你今次系反修例，你赢咗咁我其实都觉得冇意思咯，觉得咁样。 好多谢晒陈女士嘅意见。一方面咧，肯定一啲建制嘅候选人啦，建制嘅人士咧喺地区嘅工作啦。咁但系亦都即系讲到咧，民主派往后应该系点样表现啦。咁当然亦都会有人咧谂翻起2003年嘅时候咧，即系23条立法之后啦，咁跟住嗰个嘅区议会选举嘅情况啦，亦都有啲人咧会与之相比较，就系、虽然2003年之后好似有一啲嘅民主派喺一啲以往都赢唔到嘅区咧，都系赢咗。不过咧，4年之后依旧咧系丢失咗相关嘅议席嘅。咁究竟咧点样可以将而家嘅选票或者佢哋而家嘅议席成为咗一个佢哋即系以后真系可以贯彻到落去，或者系可以继续成为佢哋资源嘅呢一个项目咧？咁亦都有啲人士提出。就是似乎这个也需要不同的党派去深思的。电话号码17231，电话旁边我们又请来民主党的主席胡志伟。胡志伟你好。 喂，你好，燕平。 先总结一下民主党的表现，大概呢你们今年派出99位人士参选， 个 议席是91个，是不是？ 冇错，冇错。 系啦，咁如果我暂时睇到一啲嘅数据咧，你哋嗰、那个大概嗰个总得票咧，应该系36万票左右。 我就冇核实过个数字啦，不过当然系会比我哋往时或者我哋预期中嘅系得票率咧系为高，即系得票嘅数字，实际嘅数字为高嘅。咁因为整体嗰个嘅投票率咧，事实上真系高到系超过立法会嘅投票水平咁啊。咁所以嗰、那个我諗只能够係反映咗喺今次嗰个运动之下嗰、那个嘅係市民有好强嘅係意欲呢係去表达自己嘅诉求。咁所以我相信就係个投票呢我唔可以好直接係要睇成就话嗰个就等于就係、民主党嘅支持票嗰种嘅概念囉。可能佢係有夹杂住好多係各种嘅元素之下呢是希望透过呢个投票嘅行为去表达对特区政府管治嘅不满，对警暴行为嘅不满。 亦都有佢嘅五大诉求嘅，系即系喺佢背后系推动住佢嘅投票嘅意欲咯。 嗯，如果用咁样嘅理据分析咧，即系可能建制佢丢失咗嘅票，当然佢丢失咗嘅议席啦，当然佢哋个票数都有增长啦。即系佢哋丢失咗嘅议席咧，亦都不一定系因为佢哋过往工作嘅即系表现唔好，而系因为今次成个选举就系一个政治表态嘅啫。即系咁样分析落去。 当然，如果系成个选举本身，今次系一个好强嘅系政治色彩嘅，咁所以系建制阵营即系建制阵营嘅吹票方法啦。咁佢用咗都相当铺天盖地嘅系所谓反暴力嘅观念咧，系去作为佢嘅选举主轴嘅。咁但系喺呢个月里边，我相信市民话翻俾建制派听就系话，其实我哋即系好多人去睇个情景就系警察嘅暴力啦。可能是制度的暴力呢是比之这个的他们口中的要反的暴力呢是更加严重，而那里呢是这么多年来呢他们在建制派保皇党都是一种是助纣为虐，是令到政府是完全漠视民意，一路都是盲撑政府之下，引致到很多的是反修例运动之下是一路衍生的课题呢都是这样的背景之下产生。所以我想就很多就是这一类的是即是市民是看得到个问题的根源在哪一处，然后就以一个惩罚性或者一个我们叫做政治的投票的取向呢是推高投票率，然后就是对这个建制派保皇党是作出一个惩罚咯。 如果我们看回数据呢 ,2015 年呢那个投票率就是 47% 啦。那当年的投票人数呢大概是146万左右。那今年那个投票率咧就系71.2%，投票嘅人数咧系达到290几万嘅，咁当然就已经系翻咗一倍啦。咁但系咧，如果当我哋即系睇翻咧，即系呢个建制同埋非建制之间嗰个嘅得票比例，即系当然投票嘅人数多，咁啊两方面都有一啲嘅进账嘅。但系如果我哋睇翻咧嗰个得票嘅比例咧，就似乎建制都系差唔多攞到近四成嘅选票，而呢个即系非建制嗰方面咧，都系维持翻一个差唔多六成左右嘅选票。其实呢个会唔会某程度上都系反映我哋过往成日讲嗰个嘅，即系六四比嗰样嘢咧，未能够打破到，同埋亦都可以话系即系非建制喺今次嘅选举之中，议席虽然系多咗，但系嗰个嘅总得票嘅比率咧，唔算系特别高啦。 当你有个咁大嘅政治运动出现咗，那个政治嘅取态呢其实系两个阵营都会系清楚系透过投票嘅行为咧系表述嘅。咁所以我觉得亦都系好合理，即系可以想象到嘅一个两边阵营系以同样嘅比例推展双方个支持面，而引申嘅效果就系、是、即系六四嘅比例咧系冇变动到，咁但系因为呢个区议会选举咧系有一个嘅系单席单票嘅效果啦，咁所以呢个效果咧其实衍生嘅就系喺嗰个地区组织区议会个结构上边咧系出现一面倒嘅，譬如民主派阵营主导嘅议会系完全系改变咗过往咧系建制派保皇党系主导嗰个议会嘅一个情景咯，咁而喺咁嘅，當你能夠係掌控到一個嘅係區議會嘅主流方向嘅時間、主導方向嘅話，咁其實係會讓民主派啦喺嚟緊嘅四年裏面係可以憑藉著喺區議會做好一啲對民生有所裨益嘅工作，亦都係有效咁樣係將民意嘅聲音係向政府表達同反映，甚至就因為可以有聯區嘅行動咧，係施予俾政府更大嘅壓力，去將一啲我哋覺得不合情理嘅係事情咧，係盡早剔除於政府嘅思考個過程裏面嘅話，咁呢一啲係會影響到係喺長遠嚟講，市民點樣睇議員或者係區議員喺地區事務上面嗰個運作嘅形態，從而係令到佢亦都有，我覺得係好大可能性會打破到咧，係即係過往建制派保皇黨靠住蛇齋餅種就可以壟斷到區議會嘅實力，咁但係今次對民主派嘅考驗就係我哋要透過做好議會呢個議事嘅工作，喺好好利用議事平台、區議會嘅呢一個嘅平台去做好地區直接嘅係啲民生嘅事件，譬如我舉個例子，區議會係可以係調動到喺 地區層次上面的一些是政府官員、政府部門的一些協作的工作，而這些協作工作呢其實是如果做得好的話呢，是會改善現時在地區服務上面、地區工作上面政府部門因為是互相不從屬的時間一些的是沒有效率的情景的，那這些加強效率令到部門協作工作做得好的時候，其實對個社區是有所裨益的，同有更多的地區管理的事情呢都可以透過這個地區議會的平台呢，是令到地區的是服務單位，即是我們的政府單位呢，是會有更直接和準確有效的回应，咁呢个系会帮助到成个社区有一个见到嘅核心改善嘅，咁呢个都系支持到将来长远嚟讲，市民睇民主派就会从除咗政治以外，仲有我哋喺做实质工作上边咧，都能够显示到成效，咁呢个都系改变咗长远嗰个嘅系支持嘅面貌。 即系呢个其实系咪都系你哋特别我谂系民主党啦，即系可能都吸收咗2003年嗰一次嘅经验，因为嗰阵时都有啲区咧系攞到，但系四年之后咧亦都丢失咗个议席噶嘛，系咪攞翻嗰次嘅经验，咁所以往后嗰四年即系政治议题未必系呢个区议会嘅议员嘅唯一嘅主打咧？ 2003年个经验呢就是大家在赢了之后呢就客观上呢就是各自修行的。咁变咗就是话呢，我哋冇好好去将我哋有嘅一啲经验啊，议会运作上面嘅可以做得好啲嘅功夫呢，係透过交流，透过大家係即係集结去做更大影响嘅係事情。而且當其時咧，亦都唔可以，就算我哋贏咗更多席位都好啦，但我哋能夠主導嘅區域咧，其實都係比較少嘅。如果冇記錯，得灣仔同埋呢個係葵涌同埋呢個係深水埗幾個係即係區議會咧，我哋先至主導。但今次好唔同，我哋就係全港嘅17個區議會咧，將會由民主派主導。咁所以我會覺得，大家更加應該係要重視將我哋可以有嘅係一啲。在區議會運作上面發揮的空間啊、力量啊，同埋點樣利用呢個平台去既將個政治嘅信念呢係可以進一步係反映，同埋都係令到嗰個群眾呢係更加理解，即係呢一個政治信念背後嘅邏輯。另外都可以利用呢、這、一個好好運用呢一個嘅係議會平台呢，係做好地區好實務嘅工作，令到市民呢亦都可以從一個日常生活上面受惠嘅角度呢，係更加體會到喺民主派所管理嘅係議會其實係能夠令到成個社區嘅係事情呢係由嗰個改善呢係可以見得到，同埋都係明顯嘅，特別就係、是、我哋個別區議會之間，可能即係我哋嗰啲議員之間，亦都係因為個協同效應同協作關係咧，係令到一啲決策咧係做得更係符合到成個社區嘅需要咯。 係嗱，你哋而家咧即係非建制嗰個嘅板塊咧，喺全香港450多個議席當中咧，就攞咗388個啊，嚇，咁係一個相當之即係大嘅數目啦。咁由此去推算咧，係咪應該117個選委嘅議席咧，似乎這個非建制的板塊都應該可以盡攬到的了，這個會不會是增加到你們和政府之間，即無論是中央或者是特區政府之間那一個的叫做即商討的能力呢？ 我只是會說，我們是會拿到117個的是選舉委員會的議席的，咁即係大概增加咗1/10嘅係影響力啦，喺而家現有嘅結構之下，咁所以咧係會令到特首嘅選舉咧係會存在咗多咗一個嘅不確定性嘅因素，因為我哋相信屆時我哋民主派或者係一啲我哋可以接受嘅係中間嘅人物，都有機會咧，係獲得提名嘅時間咧，我哋自然可以有咗大局嘅可能性啦。咁但係個關鍵詞都唔係淨係在於呢個係影響力或者係所謂嘅談判籌碼。我覺得核心問題有兩個部分啦，就係其實大家個關注點唔係只係一時一刻嘅呢一個選舉委員會嘅委員嘅人數嘅多寡產生影響力有多少嘅問題，係正。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都要明白到，即係香港的問題，如果政治制度一路都是不解決的話，其實我們一路就會糾纏在即係呢一種嘅係 對立同埋撕裂嘅格局，因為市民嘅意見根本就冇一個有效嘅渠道咧，可以通過係一個無論是行政的系統、立法的系統互相制衡之下呢，是完整地表述在整個施政的過程裏面。所以我覺得有了117個選舉委員會的議席的時候，其實最重要的關鍵就是仍然都是要令到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看得到香港人是可以是用一個和平理性的態度去解決香港社會的問題，但這個呢是需要有中央政府是信任香港人之下咧，係讓我哋嘅民主普選嘅制度咧，盡快落實。咁呢個咧係會解開到我哋嘅政治嘅死結，從而令到政治嘅困局咧有解開嘅路徑咯。 好，唔該曬你，胡志偉。胡志偉係民主黨嘅主席。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ue again. 手下留情的阿恒就问蕭叔叔慳返啖氣啦，點講呢 in English? 咁今日就講一講呢個 expression。其實呢就同英文呢個 expression 同英廣東話都好似嘅。We can simply say, save your breath. Okay, or, I'm gonna save my breath.Okay, save your breath. Save, S-A-V-E. Your, Y-O-U-R, 当然 breath 是 B-R-E-A-T-H. Okay, 没有 E 的，有 E 的动词来的。So save your breath. Example sentence. You might as well save your breath. 或者 save your breath, he's not going to listen to you. 慳返啖氣啦，他不会听的啦。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你好啊，我是你们的邻居 Harry 哥哥。各位大邻居小邻居，想不想来我的变幻园一起玩呢？芝麻姨我近近视，还有博士爱美丽姐姐和我啊，都等着你们一起来唱歌跳舞玩游戏，还有讲故事变魔术做手工做实验等等等等等啊。全新一辑的 Harry 哥哥好邻居，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7点15分，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啊，电话旁边有听众金生，你好金生。 你好啊，陈 系金生， 你好吓。咁就住即系琴日区选啦，即系睇到大家好似觉得系民主党大胜咁样， 建制好似系啦， 系啦，系啦，泛民即系一个大胜咁啦，即系跟住然之后建制好似系一个输家啦。但系其实实际上面大家都要留意翻咧，其实佢系有仲有啊，即系或者系叫有120万几嘅人咧系喺度支持紧嘅。所以即系话大家咧系即系如果系支持啊，即系呢场运动啊，或者系支持啊而家个社会要去收科嘅话咧，更加系唔好忘记咧。就是其實在理工入面仲有不少的人，還有呢我們是那個所謂五大訴求是一直未得到回應的，即是除了即是說修例那個暫停啦，即是或者是國治之外，但是最重要就是一樣東西，聽到即是建制派今天在下午即是或者今早早上一直講到即是將整個事件呢就擺落去好像是一個社會堵路啊擠塞啊的問題，政府處理得不好，從而呢就令到他們即是好像輸了那樣，我想這個是絕對不成立的。大家不要忘記一件事，就是由二月開始即是民建聯initiate 這件事，即是周浩鼎也好李慧瓊也好，他們提出這件事，即是找悲劇的主角即是我們現在去申訴，其實當下是跟著特區政府用一個即是奉承或者擦鞋的角度我說是去引申到呢一件事變做反修例，從而變做警暴，從而變到執法過度過大嗰個情況，到今日為止一發不可收拾，所以今日仲有好多朋友喺度受緊苦，或者有啲係傷咗，我哋係唔能夠忘記嘅。 好多謝曬金先生，有黃生啊，你好黃生。 啊，我話 你好黃生， 陳小姐啊，多謝你接聽啊，係。 係，請講啊。 我想話個講翻咧兩大主要原因咧，即係呢啲根據呢個今日份選舉係正確嘅，就嗰個政府咧，即係我話對事唔對人，你覺得啱唔啱啊？佢即係公平啲，嗱你一個人民社會，你話啱，即係嗰啲示威有咩，你對佢執法； 但係調翻轉頭咧，好多好多嗰啲即係政府或者即係假定還相信有因有果。咁你嘅證明，你咁確實係眼見目測咁，即係都有啲政府確實唔係幾啱啊！即係有證據，你都話，即係你冇話叫啲即係叫啲警員咧，就或者咩就依法制裁，你講都冇講過話。完全 咁同今次嘅选举嘅关系系 啱嘅，咁我讲得都系公平，应该独立委员会啊，同埋咧政府需要嗰啲做翻一啲实嘅功夫，或者老实讲下台咁样咯。 明白，多谢晒黄先生嘅睇法。跟住我哋有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当然啦，一阵间嘅自由风咧会继续同大家讲区议会选举嘅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咁 Irene 同大家报告屯门嗰边嘅交通先啦。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元朗近住深井段嘅快线咧就发生意外事故，意外就清咗场，不过都比较多车嘅，经过时间大家就小心啲啦。隧道嘅情况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同埋九龙出入口咧仍然系不能够通车嘅。咁而家东区海底隧道就港岛入口同埋九龙入口都繁忙嘅。港岛去九龙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交汇处同埋爱东村。而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过去港岛咧，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 Mega Box 噶啦。西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咧都多车啊，龙尾去到下角道近住政府总部。港岛路面方面咧，提下大家啦，今晚大球场咧有足球赛事嘅，咁大概系6:30啊，加路连山道、希慎道咧都有封路措施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七倍唔派中期息，集团话香港业务受到本地事件影响，暂时未能够估计会唔会有大量店铺结业。李津升报道。 欧舒丹截至九月底止中期盈利2499万欧元，按年急升2.7倍，唔派中期息。期内销售净额7亿3000万欧元，按年升2%，按固定汇率计亦升19%。直销方面，同店销售增长4.5%，以固定汇率计就增长1.7%。按地区划分，中国嘅销售净额为7670万欧元，按年增长同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都有大约13%。至于香港的销售净额为5830万欧元，按年减少0.2%，按固定汇率计算减少5.6%，主要由于持续社会动荡严重影响人流和消费情绪，导致零售销售下滑。主席 Andre Hoffman 表示，现时没有水晶球预测社会不稳下集团会有多少分店因而结业，但过去几个月位于旅游旺区的分店明显经营艰难，集团持续同业主沟通，部分愿意减租，亦有部分不愿意共度时间。 There's many different landlords and they each have their own policy. Some have taken a more proactive and long-term strategy dealing with tenants. Some have given outright support temporarily, but you know, made a commitment to reduce rents. Other landlords being extremely difficult and not showing any willingness to negotiate. It's a very, very fluid situation. 他提到公司上半年在日本、南韩和中国的业务增长强劲，令香港的亏蚀情况得到抵消，但他认为香港市场可以很容易被其他地方取代，集团会持续留意情况。香港电台记者李津升报道。 多间早前发出刑警的本地餐饮和零售股今个星期会公布中期业绩，有分析认为社会形势对相关股份影响较大，不能够同过往经济周期相提并论，不过相信股价再大跌的空间有限。罗伟浩报道。 多间今个星期公布中期业绩的本地餐饮和零售股早前相继发出盈利警告，当中包括大家乐、大快活、翠华、周大福、六福集团、优品360亦都预期社会运动可能会影响集团的财务表现。过往经济转差的时候，餐饮股的表现会比较好，不过富昌证券联席董事谭朗慧认为今次本地因素的影响较大，最终仍然要视乎社会气氛是否持续改善。 初步见到好像个别零售、本地的因素的股份都有挺好的反弹，都跟区选有关的，但是业绩的基本因素各样东西其实都还要时间才可以正式改善。 改善。今次有少少唔同嘅本地嗰因素都影響得都幾犀利嘅。咁變咗股價，如果真係太過弱勢嘅時候咧，一來呢啲股份過往都係唔係重增長啊，可能你最多都係貪揸長少少去做派息嘅話，其實亦都唔係吸引。我驚就賺息就折價啦。基本因素未翻嚟，股價唔會有咩表現。 谭朗慧话：同本地相关嘅企业发出盈警之后，股价已经反映业务表现，预计公布业绩之后再大跌嘅空间唔大。佢提到餐饮股嘅利润空间较窄，如果市场憧憬本地因素改善，倾向投资零售股。虽然而家香港面对内地游客减少嘅问题，但系相信过往业绩增长良好嘅公司表现会较好。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6,993点，升咗397点，主板成交额759亿6,000几万。恒指七月份期货夜期而家系报27,005点，跌咗21点，成交张数3,365张。上证综合指数收报2,906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26点，跌唔够1点。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338.8升5.2，友邦保险80.1升2.8，美团点评98.3升2.5，中国平安90.9系升1毫，建设银行6.4升7仙，港交所249.6升3.8，雅高控股6.1升3.3，工商银行5.74升8仙，新鸿基地产114.2升3.3。汇丰控股59元升8.5。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是雅高控股、航品生活科技、卡森国际、瑞城中国传媒和宝积资本。五大跌幅股份是 Metropolis Capital、 泰瑞国际控股、 HMVOD 视频、红岸科技和日成控股。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8，日元108.85，瑞士法郎0.998，澳元0.679，加元1.33，新西兰元0.642，人民币7.034，英镑对美元1.288，欧元对美元1.102。港金系报13,61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459.18美元，卖出价系1,459.52美元。港汇指数报106.4，比上星期六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咧仍然系唔能够通车。而家坚拿道天桥去湾仔交汇处方向，龙尾喺桥面灯位。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啦，喺湾仔交汇处。告士打道三四线东行啦，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咁东隧嘅港岛入口西行嘅龙尾啦，喺爱东村。九龙入口嗰边就排到去观塘绕道，接近丽晶花园。西隧去九龙嘅龙尾啦，就一路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而家中环湾仔绕道啦，去上环方向系正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西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去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喺港岛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咧，车多缓慢，龙尾排到去城市花园。而喺九龙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启业村嗰段咧，车多缓慢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挤塞，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挤塞，龙尾九龙医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至到风力楼嗰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噶。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排到去山西街。东九龙走廊落去塘尾道嘅龙尾排到去深水埗游泳池。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铁路站之前曾经有坏车阻路嘅，虽然拖走咗，不过仍然是相当之挤塞。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海福花园，因为仍然车多啦。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啦，系要实施间 歇性封闭措施噶。反方向出去九龙，近住和斜村嗰段咧，都系车多挤塞，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嗰段咧，都系车多挤塞，龙尾过咗博围。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听日约咗人去集会，冇时间陪你啦。 咦，新闻报道话那个是非法集会，出席的人都有机会被控非法集结，你不知道吗？仲有，而家呢啲活动成日都演变成暴力冲突，甚至周围纵火同刑事毁坏，搞到香港立立乱。你同你啲朋友都唔好去，唔好助长暴力，我哋先可以快啲过翻啲平静安乐嘅日子。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嘅感觉。喺校园钟声下，准备新嘅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唔收货，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责任。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陈家乐。 时间嚟到傍晚嘅6:45啊，继续翻翻嚟咧，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陈家乐你好， 陈燕平你好，大家好。 嗱，咁啊，今日咧，当然我哋会继续咧，同大家讨论咧区议会选举嘅，大家无论即系寻日有啲咩嘅观察啦，今日有啲咩嘅感想，投票嘅时候系抱住啲咩心情，有啲咩遭遇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啦。嗱，陈家乐，即系个选举结果，就我相信大家都喺传媒之中咧就知道。就基本上是非建制咧系大胜啦。咁我亦都睇到咧，就系国际媒体都相当之多报道嘅，无论系呢个 CNN 啦，呢个纽约时报啦，无论呢个英国嘅卫报啦、BBC 啦，甚至系泰晤士报咧，都有相当之显著篇幅嘅报道，而似乎咧都有好几篇嘅一啲嘅分析或者报道咧，不约而同用咗变相公投呢个字眼去形容今次嘅选举。 我谂海外嘅媒体就唔会自己即系制造一啲嘅形容词去形容呢一个选举嘅，反而其实喺选举之前咧，佢哋已经好关注香港嘅问题，因为事实上呢个社会冲突咧系即系全世界都睇住，同埋你都知道咧呢一年里边咧唔单止香港啦，可能去到拉丁美洲啊、欧洲啊，有好多好连带嘅一啲嘅社会运动咧，好多年轻人嘅参与咧，咁就令到大家成日都将呢啲情况就类比。即是2019年世界各地的一些全球的民间的一些嘅抗争的运动，还有相关他们的政府的回应是怎么样呢？为什么这么大分别呢？所以很顺理成章，陈燕平就是这个区议会选举呢，正正都是可以说是香港有区议会选举有史以来最多国际社会、国际媒体的关注。 而呢幾日咧，其實我都好多時間咧，同不同嘅呢啲海外媒體嘅記者朋友咧，係去分析個選情，去解釋個情況。咁所以嗰個變相公投嗰個講法咧，其實係嚟自我哋香港人唔同嘅陣營。其實老實講咧，你都知嘅，唔係淨係民主派中意講公投嘅。今次咧，連建制派都話我哋要投呢一票咧，就要話俾大家知，我哋對呢一個嘅佢哋口中嗰個止暴制亂係要表達一個清晰嘅態度。咁所以其實有一個共識喺度嘅，雖然唔係傾出嚟啊，但事實上兩個陣營你見到一隻積極拉票，咁所以個投票率咪好高咯，係咪七成以上啦。第二樣嘢咧亦都值得留意嘅就係地方咧，就係當然建制派喺選前咧就經常係指出遇到好多嘅阻礙啦，佢哋嘅助選團啊、候選人好多困難啦，面對好多威嚇啦。咁佢都擔心投票日嘅時候咧，會唔會因為咁令到選舉不公平？咁但係實實在在你又見到啦，今次咧係建制嘅陣營嘅票可以話傾巢而出嘅。你睇下所有嘅區咧，佢哋都有多咗票。而你睇翻嗰啲黨魁啊、領袖啊、建制派出嚟解釋嘅時候咧，佢哋都係咁講嘅。其實我哋都有多咗票㗎，我哋都積極拉票㗎。咁正正都引證咗一樣嘢咧，就係幸好琴日嘅整日嘅投票沒有嚴重嘅即係衝突。 其實都相當之平靜啦。 暴力嘅事件嘅發生，嗱，講琴日啦，之前都有好多咧，大家即係唔想見到嘅事情發生過啦。咁所以亦都係冇一個嘅證據或者理由咧，去做一啲嘅所謂選舉澄清，就話我哋咧當日咧受到威嚇，所以就唔出嚟諸如此類。咁但係當然我亦都負責一個叫選舉觀察計劃，係一個由我哋我自己大學嘅一個研究中心啦，我負責嘅啦，同埋一啲民間組織學者一齊做。我哋琴日都有30多位嘅觀察員，包括兩位係嚟自海外嘅，咁就睇咗超過100個票站，100個選區，對唔住啊，超過100多個票站啦。咁就亦都做一啲嘅資料搜集，我哋而家仲整理緊，亦都見到啲情況咧過未有嘅。今年是比較特別的，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留意，或者可能聽眾都可以回來說一說給我們知道，我們留意到某些票站外面呢，很奇怪地是有些全程是攝錄的人，即是放了腳架在那裡拍著那個排隊的情況。因為採訪不是這樣的嘛，大家只能習慣了香港採訪，就是問人啦、記者啦。 但是也有一些是穿著記者背心的、 當然有啦，那些不論冇錯啦，陳燕平，即不論學生記者又好啦，或者是其他媒體的記者都好咧，其實很簡單嘅啫，大家問他哋都會答你嘅。但是呢類的朋友咧，喺我哋琴日收到的熱線的報料啦，或者我自己個人在我自己投票嗰個站裏邊咧，都有兩部定點的錄影機，有兩個人睇住，咁啊佢哋著黑衫啦，咁啊走埋問佢咧，佢唔會答你嘅。咁有啲嘅即係票站，我哋翻嚟嗰個結果咧，就係佢哋話咧聲稱啦嚇係國內嘅媒體，有啲係話嚟自深圳，有啲係話嚟自即係CCTV 啦，即係所謂中央電視台等等等等。咁呢啲我哋覺得係需要跟進。咁所以琴日晏晝咧，我都出咗一個嘅回應或者聲明咧。同埋都係話咗俾選管會知，請各個票站嘅票站主任都出去睇一睇，留意一下呢啲嘅情況，因為可能有啲人覺得哦呢啲係人面識別啦，大家慣咗啦，安全啦，住處理啦，有人睇住啦，咁但係香港人其實好緊張自己嘅私隱嘅，亦都唔想咧俾人點咗相。哦，呢啲人咧原來一路咁影住佢入去排隊入去咧，就已經係嗰啲叫投咗票嘅人啦。咁有啲咩人冇影到嘅點咧？嗱，呢度咧係需要好嚴肅去處理，雖然佢哋冇嚴格嚟講違咩規。咁但係當你見到有人定點喺度不停咁攝錄本身咧，其實係侵犯緊可能某啲香港市民或者想去投票嘅人嘅私隱，咁所以呢度都係值得我哋跟進，同埋我哋嘅報告咧，亦都會喺10月初咧，即係就住投票日咧，係會即係發表，亦都希望咧係得到一啲嘅關注咯。 嗱，咁嗰度會有即係進一步嘅一啲嘅資料啦。咁如果根據選管會嘅數字咧，選管會主席馮華法官就話咧，整體而言嚇，今屆區議會嘅即係投票同埋點票過程咧，都非常之順利。佢哋收到咧大約係7460宗投訴，主要就係涉及到咧投票安排啦、選舉廣告啦，同埋拉票活動等等。而選管會咧將會喺3個月之內咧向行政長官提交選舉報告。不過咧，如果我哋講翻咧嗰個嘅選舉結果，頭先我哋即係提到啦，外媒嘅大幅報導啦，我亦都再留意到咧，即係有外國嘅媒體咧，譬如《泰晤士報》咁樣咧，佢就係講咧係佢個標題大概個說法就係話香港嘅選民係羞辱緊。 即係北京嘅，即係佢大概用咗一個咁樣嘅言詞啦。咁嗱，即係其實究竟內地會點樣去解讀今次區議會嘅選舉結果呢？我哋睇翻就係外交部長王毅啦，今日咧佢喺日本嘅時候啦，就回應到區選嘅結果嘅時候就話咧，佢話無論發生咩事，香港都係中國一個部分，亦都係香港都係中國嘅一部分，亦都係中國嘅特別行政區。又話咧，任何意圖擾亂香港或者破壞香港繁榮同穩定嘅意圖咧，都唔會成功，似乎都係冇直接去回應到個選舉結果。 講得相當之啱嘅，通常咧，即係我哋話呢一個係一個變相公投，咁大家就住香港嘅情況，可唔可以即係揾一個方向話俾當權者知道香港人係點樣諗呢件事？咁而家出咗嚟咧，結果都好清楚啦，係咪？咁跟住落嚟個問題就係你嗰五大訴求裏邊未做嘅點樣做？就住警權，你要點樣處理？點樣令到佢受控？你就住理工大學嗰個情況，你點樣處理嗱？即係所謂發咗球啦，去咗對面啦。球場可以打波咁，咁就應該落咗喺林鄭政府嗰邊啦，同埋北京中央嗰邊啦。有趣嘅地方咧，今朝林鄭講咗等於冇講啦，等於同王毅一樣啦，係咪？即係我哋會尊重啊，然後我哋會聆聽啊。咁個問題就係在於陳燕平，你都聆聽咗由三月到而家啦，咁你聽咗啲咩咧？咁你應該做啲乜嘢咧？你點同新上任嘅區議員、各個黨派揾到一個政治嘅解決問題嘅方向，令到真係可以轉危？危機呢，還是你覺得到最後這個轉捩點你不去好好利用，好好找一個新的出發點，開新的一頁，而就是繼續去用一種禮還節曲的方法，那你就會更加刺激民憤，對香港來說呢是不會有好處。國際傳媒就是看實北京同埋北京指揮下嘅林鄭政府點樣回應呢個選舉結果？ 嗱，呢個咧亦都涉及到點樣去解讀咧嗰啲嘅選票同埋嗰個得票率啦。亦都頭先提到咧外國媒體啦，即係有幾個亦都不約而同咧，就係講話似乎咧啊特首林鄭月娥咧過去嗰段時間口中所講嘅沉默大多數咧，就係唔能夠發揮到作用，咁所以咧就導致到今次啊係非建制派咧能夠喺成個選舉之中即係。有一个即系山泥倾斜。山泥傾瀉式嘅大勝啦，佢哋又咁樣形容啦。 亦都有人用海嘯嚟到形容呢一個選舉結果。係 啦， 通常選舉研究都用呢啲字眼㗎啦，世界各地。 但係問題就係翻翻去咧，如果喺嗰個總得票率嚟講咧，即係我哋今次嘅投票率就係有71%+啦，總投票人數有290多萬啦。但係如果總得票率咧，如果我哋粗略去到計過咧，建制嘅黨派咧依然係接近有40%嘅選票，而非建制咧係都係即係差唔多接近。60%左右，咁所以有啲人就係解讀，喂，其實係咪咁簡單？就係話嗰啲沉默大多數，唔能夠去即係出嚟表態，冇去到保住今次即係非建制嘅一啲嘅議席咧，又未必，因為佢仲係保持翻接近40%嘅選票，咁點睇咧？ 正正就我頭先所講啦，即係選舉之前咧，不少建制派就好擔心自己啲選民咧唔敢出嚟投票，咁而家出翻嚟。是吗？咁有咩藉口呢？仲老实讲，初初我哋尝试去分析或者预测嘅时候咧，系有一个嘅情景咧，系几令人担心嘅，就系咩咧？就系所谓一个阵营，譬如民主派咁，有足够嘅所谓整体嘅票值啊，譬如可能60%或者50%多，接近60%，但系议席方面咧，赢唔够一半。啊！喺嗰個即係個區議會裏邊，咁咧就大家就可以咧就各自表述啦，揀一啲嘢嚟講啦。譬如建制派，哦，輸少當贏，我哋維持到，咁所以咧我哋依然係一個穩定嘅關鍵嘅大多數喺度保駕護航，諸如此類，或者係繼續佢哋口中所講嘅止暴制亂啦。咁另外一邊咧就話唔係，我哋好多選票，我哋多過你嘅噃。咁因為呢個選舉制度咧係有呢一個理論上嘅可能性嘅，係咪？有啲好集中嘅票源喺某啲嘅大嘅區議會嘅區裏邊出現咗。其他就唔系好够，所以咪议席咪唔够一半咯，可能比泛民主派嚟讲，但今次咧冇得拗啊，唔单止系总票值票数，亦都系咧嗰个区议会里边嘅总议席388个，已经有17个区议会落咗所谓反对派或者系民主派嘅阵营当中，咁呢个真真正正咧系冇任何嘅悬念。 是在里面的。所以你作为一个变相公投看埋议席看埋票数呢，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震撼弹来的。即是对于中央对于林郑都是。 即是你的意思，我们去解读今次的选举的时候呢，就不要当然区议会选举是一个单议席单票制啦。即是我们就不要纯粹去看呢到底去得到六成的选票啊定是四成的选票。而应该看埋呢就是究竟他在整个区议会当中得到的议席数目是多少。现在应该是八成几啦。 是啦。 即是过了八成的议席 数目。清楚那个逆了手啦，即是十七个区议会已经是即是所谓非建制派的，即是在他袋里面啦，是吧？咁得返一个就是离岛区啦，因为离岛区嗰个格局比较特别，有多当然的议席啊，或者乡市啊，再加上即是离岛是好即是对于素人或者对于要挑战的人来讲是相当之困难。咁但是无论如何，而家值得去睇嘅呢，我相信头先五点钟开始呢，你都同不同的党派或者即是听众有倾过啦。大家都是在想那个问题，即是怎样可以令到嚟紧逆咗手的区议会呢是做一个新的气象出来。去巩固而家支持者嘅信念咧，咁 一八七二三一，大家点睇呢？打嚟倾下。邝小姐，你好，邝小姐。 喂， 系你好，邝小姐。 你好，邝小姐，请讲啊。 啊，我想讲咧，即系对今次呢一个区选嘅一啲嘅观察啦。 好啊， 咁咧我就即系感觉咧呢一次嘅区选咧，同即系以往嗰几届咧系好唔同嘅。即系第一点咧就系咧即係我見到咧，泛民咧喺呢一次嘅區選咧，佢哋嗰個嘅文宣咧係差唔多咧係即係遍地開花啦，大家都睇到啦。咁啊，即係十八區咧，區區都有即係嗰啲嘅連龍牆啊咁。咁但我反觀咧，建制派嗰邊咧，佢哋好似係冇乜文宣嘅。我唔知佢哋係驚貼咗出嚟會俾人打，定係咩原因啦、啊、嚇？即係我唔考究嗰個原因啦、啊。即係我睇到咧，就係唔係兩者唔係好平衡咯、啊、嚇。即係一個好多文宣啦，一個就冇乜嘅。咁其次咧就係、是、咧都睇到咧有啲即係黑衣人咧就會去破壞建制派嗰啲嘅辦事處啊，即、係譬如打爛玻璃啊咁樣樣。咁但係咧我就睇唔到咧有建制派嘅支持者去打爛咧泛民嗰啲人嘅辦事處、啊，即係呢度都係好唔對等啦、啊、嚇。咁同埋個質素有分別嘅。 邝小姐有冇留意到民主 打爛咧？你就冇，即係你諗下，你個後欄都起火，你梗係要去執拾啦。咁可能即係冇乜時間去做即係選舉嘅工程啊。同埋見到佢哋都好似冇乜，我行過啲唔同嘅街咧。好似都冇乜人喺度即係拉票。 不過都補充一句喎，邝小姐，其實我哋唔能夠肯定嗰一啲破壞一啲區議員辦事處嘅人咧係咩人嘅喎，無論係針對住建制或者非建制嘅人士。即系我哋唔能够去简单去归结到嗰啲系咩阵营嘅力量， 亦都值得留意嘅咧。邝小姐就系、是、不少民主派嘅候选人咧，系受到即系袭击同埋受伤啊！咁呢个大家都要明白。 啊，咁当然即系攻击事件啊，今届两个阵营都有啦。多谢晒。 轨道天气方面，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系初时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听朝早有一两阵微雨，天气较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同星期五早上清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一些意外事故先，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近住隔田村那里有意外，塞到仁安医院。红梅谷路去狮隧方向都受影响，塞到车公庙路。狮子山隧道公路沙田方向隔田村对开有意外，咁啊龙尾去到仁安医院嘅。红梅谷路上狮子山隧道方向咧都多车啦，塞到去车公庙路。咁另外咧仲有一宗意外事故咧，就喺呢一个观塘绕道嘅，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对开嘅中线都系有意外。咁啊本身观塘绕道东行线都系多车噶啦，咁而家加埋呢宗意外事故咧，更加行车缓慢，塞紧车嘅朋友忍耐一下啦。 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同埋九龍出入口仍然係不能夠通車嘅。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龍尾就分別去到銅鑼灣避風塘同埋西灣河港鐵站。東隧嘅九龍入口去港島龍尾就去到觀塘繞道近住麗晶花園。西區海底隧道港島去九龍都好多車啊，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維園道。尖山隧道同埋城門隧道沙田方向之前因為多車嘅關係，曾經有啲間封措施嘅，取消咗噶啦。咁而家獅子山隧道九龍去沙田咧，龍尾就油站。咁但因為沙田嗰邊有意外啦，所以而家獅子山隧道九龍去沙田方向嘅實施間歇性通車。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龍尾去到觀塘繞道近住麗晶花園，啱啱收到消息咧，獅子山隧道公路嘅意外事故清咗場，不過一帶都仲係非常多車。港岛路面方面，中环湾仔绕道因为交通繁忙，西行线去上环方向要实施间歇性通车的。北角的渣华道东行去东隧方向近书局街一带都仲是比较繁忙的。大球场那边因为有足球比赛，大球场附近的加路连山道和希慎道都是分别有些临时封路措施。九龙的其他路面交通情况，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塘尾道的支路就多车的，龙尾排到去长沙环境处的。而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住裕民坊至到牛头角港铁站那段就慢车啦。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洗衣街非常繁忙，龙尾排到彩怡花园。窝打路道去公主道方向近住太子道西那段都是有些挤塞的。而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至到风力楼段亦都是多车。新界方面，现在大埔公路近住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仍然繁忙，龙尾去到美林村。元朗公路新田公路交界去屯门近住坳头一带都是多车，龙尾排到去新田。荃湾那边，荃湾路去屯门近住海滨花园至到丽景村段都是多车的。至于公共交通安排方面，提下大家啦，港铁呢就各线啊，除咗呢个机场快线、轻铁同埋港铁巴士线之外呢，今晚服务系会到11点钟就结束。另外呢就东铁线嘅大学站呢就继续封闭。轻铁方面 ,751P 呢就由706线替代。761P,751,614 线呢就有改道措施。咁啊，機場快線咧喺今晚11點起至到尾班車咧，淨係提供香港站至機場站來往服務嘅。咁啊，中環灣仔繞道之前西行因為多車嘅關係要間封啦，而家取消間封措施。最後環保署提醒你，記得停車熄匙，因為交通督導員同埋環境保護督察可以向違例嘅司機發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陈家乐，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1啊。寻日嘅区议会选举，大家有啲咩观察？打嚟同我哋倾下。陈家乐，即系除咗系即系整体嗰个票数之外咧，其实如果我哋睇翻咧个别政党嘅表现啦，或者一啲嘅焦点选区嘅表现啦，其实嗰度系咪都有一啲更加大嘅启示作用咧？即系如果有一啲人形容寻日嗰个选举系一个变相公投，而譬如阿岑子杰啦吓，即系佢就形容咧今次嘅 勝利，不是他自己個人的勝利，因為他都贏了嘛，他就形容是香港人的勝利。焦點選區，譬如我們看看就是屯門的樂趣選區何君堯啦，咁佢嘅得票咧就系2626票嘅，而佢嘅对手咧阿卢俊远咧就系3839票，仲有一位蒋正文咧就攞咗56票，即系话咧其实阿何君堯咧足足输咗成千几票。另外一个咧就系东涌南啦，就系周浩鼎啦，咁啊周浩鼎亦都喺嗰度经营咗好一段时间啦， 冇错。 咁佢嘅得票咧就系3619，而佢嘅赢咗嗰一位嘅黄俊阳咧就系5049票，即系其实都赢咗去，即系千几票添啊，千几票多。另外仲有一位就系即系多了议员啦，张国军啦，佢嘅选票咧就系2494，而佢嘅对手咧就系3289，即系话大概系接近千票到啦吓，即系600几700。800多票咁样啦，即系接近千票啦咁样。嗱，如果由呢啲焦点选区我哋睇起上嚟，我哋又应该点样去解读嗰个嘅结果咧？但系唔好忘记，仲有一样特别嘅，就系李慧琼。李慧琼咧，佢对阿梁国雄长毛啦，佢嘅得票咧就系1881，梁国雄咧就系1538票，即系话咧阿李慧琼咧大概系赢即系200-300票咁上下。 好问啊， 点样解读咧？ 我谂。既然是一个嘅变相公投咧，而两个阵营都是积极动员的时候咧，自然呢一个就是基本的事实，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咁而呢一个公投当然不是一个想象出嚟抽空的一个政治的操作或者一个盘算，反而是回应翻咧系过往呢大半年香港面对的政治危机，或者有啲人口中所讲的危难，包括我在内，觉得香港真系而家系好多危难的时候啦。咁自然就大家去将一啲嘅选区，乃至到佢哋嘅现任嘅区议员，同呢啲嘅不同时候出现嘅事件当中咧，系结连起嚟。譬如话点解民建联输得咁惨啊？即系整体嚟讲咧，即系周浩鼎系啦，或者张国军啦咁样样。咁呢个当然同呢、這个即系逃犯条例有关啦，系咪啊？即系佢哋都好积极，三月开始或者二月开始就去推动，即系点样去处理呢一个陈同佳案啊嘛，系咪啊？咁而一直以嚟咧，都从来冇听过佢哋就住成件事有任何嘅所谓做一个政治上边嘅问责或者一个负责嘅态度。直至到即系林郑月娥话撤回啦，终于到佢依然仲系讲紧，即系冇做错到噶，要处理噶，即系如此类推，咁转移咗个视线去咗其他地方度啦，即系可能系冲突啊，或者暴力啊、升级啊等等。咁而何君堯更加清楚啦，系咪元朗嘅白衣人？嗰一晚所即係引發出嚟嘅一個好大嘅輿論上面嘅震撼，佢同呢啲白衣人嘅關係點樣樣咧？咁而佢亦都當然啦，大家都知道佢聞名嘅地方咧，唔單止出名嘅地方，唔單止係嗰一晚嘅事嘅，佢不嬲都係一個比較即係出位嘅一個建制派嘅議員之一。咁自然喺佢嘅選區裏邊咧，大家都係做一個問責嘅一個動作。其實我相信選票咧，或者讓選票說話咧，好多時候就係咁樣樣啦。到底在選民在個選區裏面能夠做到的，就住他現任的區議員，或者同就算是雙料的立法會議員都好，即是何君堯也好，張國軍也好，周浩鼎也好，李慧瓊都是，那他們的整體表現是怎樣呢？就透過一個區議會的選舉來到去表現出來。而這件事也很得意，如果還有一些、朋友或者一些、就是、聽眾可能分析，不是、這些是社區應該看社區服務、看他往績，是的，我沒有從來覺得是重要的，亦都希望寄予嚟緊贏曬嗰啲咧，所以民主派都要去留意呢一點嘅。但係同時間咧，正正亦都係區議會早已經同立法會、早已經同行政長官選舉掛咗勾嘅啦嘛。咁而當整個香港社會係面對一個咁大嘅危難、咁大嘅危機嘅時候咧，就算區議員都唔可以獨善其身嘅，係嘛？繼續派佢派開嘅嘢，繼續做佢做開嘅服務，繼續食開佢食嘅齋咁就得噶啦。咁我相信咧，今次都見到咧好多建制派嘅。嘅現任嘅區議員點解輸得咁慘呢？就係在於佢呢大半年其實喺呢啲問題上面完全冇嗰種嘅敏感度或者警覺性，又或者佢哋根本冇得喐，政治空間唔存在，咁所以今次都可以話咧喺呢一個咁嘅政治氛圍底下咧係慘敗咯。 好，嗱，不如我哋又聽聽咧、另外一位嚟自建制嘅立法會議員啊，佢嘅分析啦，就係經民聯嘅主席盧偉國。盧偉國你好， 盧偉國你好。 系 你好， 两位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好系。 嗱，如果我哋睇翻咧，即系经文联啦，今次应该系24人出选，就得3人当选，系咪？ 25人出选， 系25人当选，3人当选。咁另外就有2个嘅当然议席啦，你哋 系，所以就呢一届咧变咗我哋嘅区议员咧就5位啦。 系嗱，如果我哋睇翻咧，即系头先跟住阿陈家乐分析啦，即系似乎个主要原因都系过去嗰一段时间，你哋喺反修例嘅运动入边咧，即系敏感度不足啦，或者系冇乜政治空间咧，俾你哋回旋，所以就导致到今次喺区议会选举之中嘅落败。你自己点样分析啊？ 嗱，其实咧，你话我哋个敏感度不足咧，我又唔承认嘅，因为如果你就呢、這个。逃犯條例的修訂呢，眾所周知，其實經民聯呢由好早的時間呢已經是提出了相當多的意見，咁包括呢是其中即係有一些罪行的類別呢是剔走啦，就同埋呢就關於那個刑罰應該要去到7年啦，即係同埋呢嗰、那個究竟咩情況之下啟動呢個機制等等，其實我哋即係俾到好多意見。咁但係呢啲都係舊聞啦，並非新聞啦，所以眾所周知㗎啦。所以就算喺地區嘅層面啦，就我哋對呢方面嘅分析呢，我哋同事都好清楚嘅。但係呢就喺個以往一路以嚟啦，因為區議會始終同立法會呢係有啲唔同，區議會呢係細選區，以往呢區議會嘅市民嘅關注呢就的確係民生事務為主嘅。咁喺民生事務呢，經民聯呢亦都即係並非吓成日口即係好鍾意掛喺嘴邊嘅，就咩蛇齋餅裝咁樣。就即係有一啲嘅同地區嘅活動當然會有啦。但係我哋更加關心呢就係地區嘅真係一啲民生上嘅實質嘅改善。嗱，譬如話對於三毛大廈呢，我哋係主張呢有所謂聯下聯管嘅方式，即係解決呢個老大難。對於呢有啲非常之陳舊下喺度住喺度呢，都成日都係有投訴嘅舊屋村嘅居民呢，我哋真係了解佢哋嘅情況。咁我哋而家 盧偉國，你哋以往有嗱，你哋以往有做呢啲嘅民生問題啦。咁頭先都有講啦。咁但係你哋分析點解今次會係咁嘅結果 咧？今次選舉咧，同以往咧，的確好大個分別。因為咧嗱，喺呢方面咧，我哋嘅研判咧，我哋就覺得當然即係逃犯修例引致到咁大嘅社會風波咧。就都是大家是關注的，但是同時呢是不是作為傳統上呢區議會呢都是很著重當區的居民的福祉的，在這方面呢是不是都應該有即同樣的比重呢，這樣即我們的看法呢就是這樣，但是出來的結果呢，今次的選舉呢就的確政治議題甚至無呢是即 以立場 去分候選人就多过咧，真系讲政绩或者讲好实质嘅政纲。 你觉得咁样即系话啱定系唔啱啊？即系选民有冇有冇自由？ 這個、 有冇权利去立场嚟到去做投票决定嘅咧？ 嗱，呢个咧好难讲系啱与错嘅问题嘅，因为咧就政治现实就系如此。咁咪同今次嘅选举嘅结果，同埋我哋一路选举过程咧。我哋都發覺咧，嗰個政治嗰個炒作咧，係即係越係越烈，同埋咧有一個係以往從來未發生過，令人非常痛心嘅情況係乜嘢咧？無論以往嘅政治嘅立場係即係有如何分歧都好咧，就嗰個選舉工程咧都可以係喺相對係安全嚇、公平公正嘅情況之下進行，即係你講我嘅。你讲你嘅，我讲我嘅，唔会话真系出院咧，系个安全都受威胁。但系实际上今次咧，经民联嘅地区办事处咧，基本上无一幸免咧，都受到不同程度嘅破坏。有几个办事处咧，都系俾人纵火，啊，汽油弹又嚟，付诸一炬，搞到我哋即系啲同事咧，都要喺嗰个被焚毁嘅办事处前面摆张台仔，咁样去见街坊、见选民。所以呢啲情况咧，喺以往亦都的确系。 從來未出現過嘅。我相信咧，我哋都強調香港係法治社會。如果講親選舉咧，梗係講公平公正 啊嘛。盧偉國咁講啦。嗱，如果你哋強調咧，不嬲你哋有做開民生嘅工作咧，因為如果你話區議會係講究咧嗰個嘅即係區議員啊同選民之間嘅感情，咁即係話咧就唔會因為你最近嘅一啲嘅選舉嘅工程咧，而導致到即係嗰個。一個真係非常之大嘅影響，因為其實佢不嬲已經建立咗個關係噶啦嘛，係咪？ 亦都盧偉國加多點，唔好介意加多點咧，就係、既然你頭先形容嗰個情況咁艱難咧，照計如果用翻陳燕平頭先所形容嗰個情況，你照計可以打好多悲情牌啦，或者係喂各位街坊，我搞成咁，係咪應該更加要出嚟撐翻我哋咧？咁你都有做呢樣嘢噶嘛？係咪？ 你聽我講啦。好啊，的確咧，有街坊咧對呢情況好即係好同情嘅。係。咁但係咧，我哋嘅今次嗰个选举嘅结果呢，喂， 系，请讲吓， 继续啊，听到。 今次嘅选举呢，就真系今次嗰个政治嘅影响啦，就系、似乎真系对于区议会选民嘅投票取向啦，就呢个影响啦，比我哋即系估计仲要大。同埋呢，我哋亦都同好多即系唔就算唔係我哋當區嘅選民啦，就算我哋啲朋友啊群組啦、我哋都發覺咧，今次的確嗰個好多人投票咧，係表示到咧對政府施政嘅好大嘅不滿。 嗯，係咯。 嗱，咁咧就不滿咧有好多種不同嘅不滿嘅喎、譬如有啲咧就可能真係好即係企喺所謂五大訴求啊，即係嗰邊咁樣嘅取態嘅。啊，即係呢個當然有，咁亦都個比例係絕對唔低嘅。但另一方面咧，亦都有一啲咧，對於政府嘅不滿咧，就係、即係當然有好多咧，就係以往好多係政策上啊、民生上啊等等嘅失誤啦，包括你話住屋啊、用地啊等等各種問題啦。仲有咧，就係、對於近呢幾個月嚟咧，嗰個社會嘅動亂啦，係政府冇辦法咧，係有個方式咧。去真係去停止，冇辦法令到市民呢個風生回復正常咧。咁好多市民除咗係對於喺街頭上使用暴力嘅人咧，係好憤怒之外咧，亦都越嚟越對政府喺呢方面嘅冇辦法攞到辦法咧。系，亦都系越嚟越系。 嗱，但系啊， 大反应系啊。 嗱，我有一样嘢想请问啊，如果系认为啲选民对于政府唔能够，我用一个简单言辞啦，即系政府成日挂在口边嘅止暴制乱啦，吓，即系唔能够用一啲嘅措施止暴制乱，恢复社会秩序，系觉得即系政府呢方面系做得唔好嘅时候，其实调翻转佢系咪应该更加支持建制派嘅候选人呢？ 嗱，我覺得咧， 佢冇理由啲票係去咗啲即係非建制嘅人士嘅喎。 嗱，你聽我講嗰、那個心理啊。嗱，一方面咧，有啲咧係真係好支持，即係我哋對於呢方面話止暴制亂啊等等嘅聲音嘅。所以我哋經民聯咧，其實我哋即使落敗嘅出選嘅候選人咧，其實就係大部分嘅得票咧都係40%以上，甚至無咧有49%而落敗。49.9%而落敗，嗱咁呢啲咧，我相信係好認同咧，即係真係我哋要盡快回復社會秩序啊，支持我哋。但另一方面咧，的確有一啲咧，就係、直情咧係對呢方面嘅失望咧，係令到話即係對於即係所謂佢哋仲係支持政府嘅人咧，佢就覺得好反感啦。即係呢種咁嘅心態都有咯。 嗱、咁，但係佢反感，佢唔會投咗去對面立場嘅人噶嘛？ 嗱，呢個咧究竟有幾多係咁咧？就的確咧係好難有個科學嘅分析。 盧偉國， 但係咧，我哋同呢啲群組嘅反應啊，就的確唔少有人咧係真係喺啲群組上面咧係即係咁樣表態。 我明白嘅，我明白嘅。事實上，即係選民嘅意見係好多元化啦，亦都我相信你都係如實去即係問翻大家啲支持者個睇法。咁但係你覺唔覺得咧？即係好坦白講，你覺唔覺得你哋被林鄭月娥政府嘅低民望同埋種種表現嘅不足拖累你自己嘅選情？如果係嘅話，政治好重要啊嘛。咁你政治上點樣繼續擺你同政府之間個關係個位置咧？係咪仲係是其是非其非，用翻中央嗰套繼續即係強烈支持佢即係依法施政咁樣咧？ 嗱，呢個咧就講是其非，非其非咧，係經民聯咧係不嬲都係作為我呢個宗旨嘅，並非口號。 我知。 咁因為呢個你都知啦，即係我哋對於我哋有啲政府上嘅，即係就算你講逃犯條例啦，喺我哋咁即係咁多個 不同嘅就算連埋即係泛民嘅黨團都好咧，我哋都真係俾咗好多好實質嘅意見，亦都對於一啲係可能嘅嘅擔心咧，我哋都係直講出嚟嘅。咁所以咧，呢個係我哋不嬲嘅取態咯。所以咧，我又唔想即係用一種咧，就話既然係輸，即係輸咗咧，盡量係揾替死鬼，即係推過喺人哋身上。你話推喺即係政府嘅失誤，呢個係我頭先你講咗好多，係嘛？咁呢個我絕對唔會即係為政府掩飾。我哋亦都係對呢啲失誤咧係大肆抨擊噶。咁但係另一方面咧。我哋系咪净系因为咁咧？我哋就即系利用佢咧，作为我哋今次咧个选举做得唔好嘅一个藉口咧？我亦都唔会咁样，因为我哋真系实事求是啦。我哋都检讨翻咧，我哋工作上嘅不足。即系我好希望我哋嘅支持者咧，支持经民联咧，正系认同我哋咁样务实，我哋系真心诚意为香港。我哋亦都唔会咧随便揾藉口咧去推过啲人咯。 我都想，既然你讲开即系是其是非其非，或者实事求是，喂，而家香港嘅政治困局，喂，而家香港嘅政治咁多危难，作为一个建制派嘅一员咧，都好应该咧系提出一啲政治嘅方法。即使你而家得翻五席都好啦，其實你區議會都仲有發言權、有聲音噶嘛，咁係咪繼續劍拔弩張啊？繼續互相指罵，還是諗一諗？既然個氣氛係咁，既然市民亦都發咗聲啦，既然係一個變相公投啦，經民聯會提出一啲比以往講開嗰套論述更加唔同、有力、清晰一啲，點樣幫香港解困呢？除咗繼續撕裂落去， 嗱我咁講啊，我都唔使攞一啲咧從來未講過出嚟，今日答你呢個問題。因為咧，其實咧，你譬如最近咧，你都聽到我哋對於蘇聯委員會啦，因為我哋嘅成員啊梁美芬咧，都係即係法律方面嘅係佢專長啦。咁所以咧，譬如對於呢個用呢個蘇聯委員會咧，係都參考譬如英國啊其他地方咧，都俾咗唔少意見。咁亦都美芬亦都喺立法會咧有一個用權力特權法即係調查今次事件啊咁樣嘅動議。咁其實咧，即係你睇到我哋即係經民聯，其實就真係從實質咧係希望解拆呢個困局。 但係對唔住咯，我哋睇到你喺度拉布阻住泛民嘅議員提佢哋嘅動議咯。 即係其實你哋都係個目標就係、是、 不同嘅嘅 幾神奇啊！經民聯拉布係咪？以前你反拉布，而家你自己揾埋一份。 即係你哋 為我啦，係咁呢個講法就唔公道啊！真係。 即 係 其實你 認為呢個係咁樣係拉布，真係唔公道。 係即係你哋嘅目標咧，係希望成立呢個蘇聯委員會啦，處理事件啦嚇。 因为我哋嘅态度咧、就真系即系想解拆呢个困局。 明白。 我哋唔系话纯粹咧，就系即系大家先人口角计而动武，总之咁样去解决问题，呢、个唔得噶嘛。 明白。 我哋都从来未见到香港咧街头有咁样嘅暴力，系咪？呢啲暴力我亦都真系要去说不先得噶。 明白。好多谢晒你啊，卢伟国系经民联嘅主席啦。到底咧今次呢个选举对于点样去解决而家嘅反修例所引起嘅问题，有啲咩嘅启示？大家觉得应该行边个方向咧？可以打嚟18723咧，同我哋倾下啦。另外一个就系、是、亦都今次喺选举之前咧，有一啲嘅议员办事处系真系遭受到破坏嘅，亦都有唔同阵营嘅候选人咧，佢哋遭遇到一啲嘅袭击嘅。咁呢啲事件究竟对于候选人嘅选举工程啊，或者对于你去选择即系投边个票咧，有几大的影响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一同我哋倾下噶。周先生你好，周生 系两位主持好， 周生你好， 尽快讲啦，又得翻分嚟啦， 系请讲。 其实好似大家都忽略咗一样嘢，今次有好多人点解嗱，大家都有新增选民。点解大部分投咗去泛民嗰度咧？除咗逃犯修订条例之外，林郑啊，成日叫我哋同勇武割席啦，我哋核爆都唔割啦，系咪？ 明白。 同样地，建制派同警察嘅暴力，同何君尧亦都核爆都唔割。今次嘅选票结果其实就好大程度就系反映咗除咗逃犯修订条例之外，我反而觉得警察嘅暴力，正正是今次個即係咁大反應啊，令到啲人咁樣冧曬出嚟，都去投泛民，唔識嘅都投，就係因為佢哋反對警察暴力。但係我發覺建制派好似完全喺呢方面完全冇講喎， 係啊， 冇提過嘅喎， 冇啊。 佢哋到依好似頭先盧偉國亦都唔夠膽講話林鄭個政府拖累佢，連呢樣都唔敢講喎。但係呢個全世界都睇到㗎啦。 係咪先？即係佢哋到依家，即係有陣時候我覺得做建制派都真係好悲哀。即係想講翻一句正正常常嘅説話咧，去到今日啦，輸到咁樣啦，都唔夠膽講啊！ 明白，多謝曬阿周先生嘅意見。跟住有七點半新聞報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区议会选举经过13个钟头点票，结果在下午近一点全部结束。在投票率创出超过七成的历史新高之下，民主派大胜，在452席中取得388席，重夺区议会掌控权，有17区的议席数目过半，其中大埔、黄大仙区全部议席更加由民主派囊括。多个建制派的双料以及是三料议员落马，包括民建联的张国军、周浩鼎、郑永信、刘国芬、工联会的麦美娟、陆仲雄和何启明，实政元卓、田北辰和另一个建制派议员何君尧，在反修例风波期间活跃的前学生领袖以及首次参选的民主派素人都成功突围胜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留意到坊间不少分析指出结果反映市民的不满，政府一定会认真反思。八九学运领袖吴尔开希下午四点几在社交网站直播，表示自己身在香港机场，并以广东话鼓励香港人。吴尔开希当时准备转机，他说香港民主派在区议会选举取得300多个议席，感到非常开心。他作为维吾尔人，尤其是黄雀行动受益者，要向香港表达敬意和支持。吴尔开希话：过去几个月见到香港的消息，非常激动和多次落泪，自己的心和香港人在一起，希望香港加油，又叫出时代革命、愿荣光归香港等的口号。入派示威者今个月18号在油麻地聚集期间，怀疑发生人踏人事件，警方早前表示当晚没有发生过所谓人踩人的情况。六个义务急救员召开记者会，表示目睹当晚发生过严重的人踏人，形容有如人间炼狱。又批评防暴警察在他们施救期间以警棍打义务急救员，阻挠救援工作。其中一个义务急救员批评警方的讲法，他表示当晚有示威者和警方在油麻地、弥敦道和窝打路道一带对峙。防暴警察和速龙小队一度向前推进之后，突然听到有人呼叫救人，之后见到现场有50至60个人有人搭人的情况。一个就读中三的少年在九月光复屯门公园游行期间，被搜出改装雨伞、行山杖和镭射笔，他被裁判官更改控罪之后判入更生中心。裁判官说被告有权表达立场和诉求，但是必须在合法和平的情况进行。辩方为被告申请保释等候上诉，但是被拒绝。案发当日，控方就被告藏有镭射笔、起初引用管有适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罪提出检控，但是处理总裁判官苏慧德引用裁判官条例更改控罪，改控藏有攻击性武器，并且裁定罪成。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初时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听朝早有一两阵微雨，天气较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和星期五早上清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隧系继续封闭啦，坚拿道天桥去湾仔交汇处方向龙尾喺桥面灯位，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维园上桥位，九龙入口嘅龙尾啦就排到去观塘绕道接近丽晶花园，西隧过去九龙龙尾喺华润大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啦已经取消咗间封措施，不过而家狮隧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跟住红梅谷路嗰段咧，仍然系比较繁忙一啲。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由天马苑嗰段龙尾一路断断续续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主要是九龙这边啦，观塘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之前啦曾经有意外，咁所以而家咧车龙系有待消散噶。龙尾就排到去德宝花园同埋启福道近新九龙湾验车中心。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挤塞，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阿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都系车多挤塞噶，龙尾过咗窝打老道。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村对出咧，依然都系比较车多缓慢噶。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多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啦，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单车径只系俾踩单车嘅人士使用，行人喺单车径无论系行路抑或系跑步都系违法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婆，系时候执执佢啦。 你讲多次。 我讲紧帮啲树木做护养啫。私人物业业主同物业管理公司要定期聘请合资格嘅树艺师，为物业范围内嘅树木做风险评估， 仲要跟进佢哋嘅建议，尽快采取缓解措施，确保公众安全啊嘛。 想知多啲，可以参考发展局嘅树木管理手册， 或者上 www.greening.gov.hk 睇睇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陈家乐。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嘅。嗱，陈家乐，即系以前我哋成日讲咧，区议会选举咧，其实除咗系因为佢哋赢到个议席啦，咁当然亦都会有好多地区服务啦，亦都可以为佢哋未来嘅立法会选举咧做咗一啲嘅装脚啦。咁除此之外咧，就系佢哋喺区议会入边所攞到嘅资源，无论系即系嗰个嘅津贴啦，佢哋做咗办事处啦等等啦，都系提供到一个机会。会等佢哋咧继续接触市民嘅嗱，旧年咧即系上年咧，建制阵营咧系攞到299席嘅啫，咁但系今年咧就一个翻盘啊，非建制阵营咧攞到388席，咁有啲人就去计数咧，就系话如果我用咁样去计咧，其实即系建制阵营佢所损失嘅资源啊，即系佢未来呢几年咧唔见咗嘅资源咧系以亿去计嘅，嗱咁究竟佢哋冇咗呢一笔嘅资源系咪真系会咁影响到佢哋未来嘅地区服务，系咪真系唔可以请到一啲譬如系叫社区干事啊等等，去维系佢哋同街坊嘅感情咧？ 首先第一样嘢咧，陈燕平嗰啲资源唔系佢哋嘅，嗰啲资源其实都系我哋纳税人嘅血汗钱嚟嘅，各位听众。咁至于佢点样用咧，就系每个嘅区议会咧，区都有自己嘅办法。咁啊，老老实实我哋都唔系唔知道咧，各个区里边嘅不同嘅社区组织或者分区组织当中咧，有自己嘅装脚嗰啲班底，系举办一系列嘅活动咧，系可以即系争取区议会嘅资源，咁嚟搞活动或者补贴佢啲活动。而过程当中唔少咧，即系我哋所谓你勾下我背脊，我又勾下你背脊咁啦。今次你帮我，下次我帮翻你咯，咁就投票通过啦。咁所以点解咁多民主派就喺少数嘅，即系喺区议会里边做少数咧，就觉得喂，点样搞嘅都未轮到我哋嘅，佢哋永远喺度搞啲分赃嘅政治。咁所以咧，首先第一样嘢就到底冇咗呢啲资源，咁佢哋会唔会好辛苦咧？肯定噶啦。咁佢都要揾自己嘅方法去到继续维系佢嘅服务啦。 维系佢一啲嘅社区嘅团体啦。咁但系当然，即系如果佢哋系依然系身份上啊政治嘅认同上边系建制派嘅话咧。我暫時看不到他們有一個很嚴重的所謂說要破產有什麼都做不到的，因為每一屆區議會四年而已，如果他們除非他們真的想著我們不再搞下去了，我們算了，我們即收工了，我相信也不會的話，他一定有很多方法，透過籌款，透過種種的跟一些不同的可能是商業活動或者一啲嘅捐款人嚇，多啲嘅合作喺社區裏邊提供一啲嘅服務，或者一啲嘅組織，會繼續揾到錢去俾錢出糧俾啲社區幹事，或者落咗任嘅今屆未能夠繼續順利繼續去服務社區嘅，咁咪再接再厲咯。咁即係可能資源冇以前咁多，呢個客觀嘅事實。但就算在香港今時今日，大家很冷靜去看咧，講真，建制派的資源和泛民主派或者非建制派的資源，你話兩者落了選之後，哪一邊的資源是緊絕啲咧？一定是非建制派緊絕得多嘅。咁所以咧，我就暫時看不到一個很實實在在的證據或者一個嘅分析，令到我哋需要擔心咧，呢啲建制派咧，即係冇得做區議員之後，佢哋嘅裝腳。或者他們的社區服務是因而要大幅地去萎縮。 但就算不大幅，會不會都有某程度上的一些縮減呢？ 我想也不會，因為如果他真的想著是要當家作主，或者繼續回來當家作主，都大家不要忘記，即使今次很出奇地，即是非建制派可以控制到議席上17個區議會，十八區議會除了離島之外控制到咧，其實可能佢都有好多機會去諗一諗佢哋點樣做呢啲嘢，佢哋即係泛民主派裏邊或者非建制派點樣做資源嘅分配，或者點樣做好個社區嘅區政係嘛，區政嘅改革等等，所以都有唔少空間咧。我相信佢哋會盡去利用去以示話翻俾自己當區嘅居民知啦。睇下佢搞成咁啦，我哋會搞咁樣搞嘅咁。所以呢度咧都有不少嘅空間可以繼續競爭落去。咁我諗。我暫時冇乜理由去相信咧，佢哋即使受少許影響都好咧，就會放棄自己嘅社區嘅工作啦。 嗱，電話號碼18723，大家點睇？即係嚟緊呢幾年啊，建制嘅黨派喺你個區嘅服務咧嚇，會唔會真係有一個影響咧？可以打嚟18723同我哋傾下啦。咁其實今次選舉咧，陳家樂仲有一個特點啦，就係有好多嘅素人啦，而且咧有好多嘅素人咧係贏咗嘅。嗱，呢啲素人咧有啲係講緊咧係即係可能係七八月。先至開始落區嘅啫，但係佢竟然都贏嘅。譬如我舉一個例子啦，周奕希嚇，大家知啦，係一個老牌嘅區議員，亦都做咗區議會主席，即係一段時間㗎啦。佢今次咧對個對手咧就叫做黃天仁，咁咧周奕希咧就係2670票，黃天仁咧就係2836票，係贏咗166票㗎，即係黃天仁。咁啊，林浩波就係南區啊陳家沛啦。嗱，原本佢只不過係黃之峰嘅叫做 Plan B 嘅啫嘛，咁但係咧。林浩波咧系攞到4164票，而陈家沛咧系3236票，即系都系接近千票嘅。 冇错 啊，咁啊，点解会出现咁嘅现象咧？嗱，再举多另一个例子啊，就系咧又一城嘅又一村嘅选区啦。又一村选区系深水埗区议会啦。咁佢呢一位嘅人士咧，刘伟聪，佢本身系一位大律师啦。咁佢亦都系第一次咧去参选嘅。咁佢今次攞到2487票，就赢咗咧自由党嘅李子敬2391票。咁啊，李子敬即系。贏咗96票啫，咁但係李子敬咧，其實都係個區咧扎根咗好一段時間㗎啦。 佢係信心滿滿嘅一個地區工作者嚟，亦都有一定嘅香港嘅知名度添。 嗱，咁我哋點樣去總結呢啲素人嘅表現咧？18723打嚟傾下，電話旁邊咧亦都請嚟啊喺又一村選區當選嘅劉偉聰啊，劉偉聰你好。 你好啊，两位主持。 刘伟聪你好，我陈家乐啊。 点样系？点样总结？ 认得你，陈家乐。 系， 我哋中学同学啊，即系辛苦 辛苦咗啦，唔紧要吓。嗱，点样总结你今次嗰个嘅选举嘅得胜嘅原因咧？ 我话其实首先系惭愧啦，我只系险胜嘅啫，我只不过系赢咗96票，区96票微不足道。反而就是見到原來對方李先生啦，嗰個社區聯繫咧係咁根深蒂固嘅。大家明白啦，自由黨其實喺呢一個反修例運動裏邊咧，可能係比禮義廉咧更加醜陋嘅。就係佢哋咧舐咗嗰9項嘅豁免之後咧，就由反對變成支持。其實只要大家略有 常識或者略有一個正義感的話，都會明白自由黨在這件事上面就是著數就舐盡。但很可惜的，我們以為呢大家都會從事就很厭惡自由黨這類人，但竟然呢我這個社區裡都有差不多一半的人都是支持他，而我只不過是險勝96票，這個是我們完全始料不及的。所以不敢說總結什麼成功的例子，反而就是我覺得我這一次那個選舉活動或者選舉結果呢，是跟其他數人的選舉結果呢應該挺不同。因為我看回同區深水埗其他的巴打，他們贏的票數似乎多過我很多咯。 嗯，但当然啦，又一村呢个地方咧系好清楚嘅，系好你当系颜色嚟讲咧就系深蓝啦， 同收入嘅阶级有冇关？ 亦都好似九龙塘喺我大学隔篱个选区个情况好类近啦，系咪？咁所以无论如何，刘伟聪你叫做赢咗，即系都好啦。咁你而家跟住落嚟嗰四年，你作为一个素人，你见到头先个分析或者听你头先讲个分析，你会点样去即系服务呢个社区，同埋你会点样定你自己嗰个嘅位置咧？喺深水埗区议会， 我觉得经历咗呢个夏天一个咁轰轰烈烈嘅运动，而家仲系继续啦吓，我就觉得我想同大家讲，唔好再当区议会系一个地区嘅组织，净系关注地区嘅事务。我出选嘅时候，我嘅政纲嘅第一栏咧就系要修改区议会条例。希望引起討論、引起關注、引起呢個辯論，希望提及多啲八打四打，大家又諗下就係唔好再將區議會定係一個所謂諮詢組織呢一個咁嘅架構呢、這個咁嘅層面嗰度，不如我哋恢復翻當日市政局或者區域市政局當年嘅情況，就係、是、由民選嘅議員咧去帶領、去帶領呢個執行事務嘅嘅官員嚟到去做實事。因为成日大家都话要做实事，要做地区实事，咁唔该咧，要做实事嘅话，就要有权力，就要有独立嘅财政。好似我哋而家呢个区议会呢个咁样嘅咨询组织嘅形式嘅话咧，我哋永远只能够停留喺咧，就系、是、强烈争取。熱烈爭取，熱烈要求嘅啫， 強烈要求成功爭取或者繼續爭取。咁但係以往就係嗰個做法咧，就早三日得到風聲啦。你知我講緊咩啦？即係地區嘅官員同地區嘅區議員當中有啲默契嘅，咁啊早三日通知，咁你就去成功爭取啦。咁樣話俾人知我攞咗啲咩翻嚟啦，咁樣。咁即係似乎真係諮詢組織就被政府定格為你跟我走得㗎啦。我有嘢要你撑，你就去投票撑。你有嘢要问我攞，我就同你倾下点样几时俾你，或者用咩方法等你可以咧有啲成绩俾到街坊交成绩表咁先算啦。咁今时今日你就想调翻转行啦，听我哋咁讲，譬如话去倡议修改区议会条例啦，或者有啲地区嘅政纲啦，由下而上去推动嘅改变啦。咁似乎你系有一个嘅谂法咧，即系同你其他你口中讲嘅巴打啦，就去推动一个区政嘅改革，系期待政府。我会跟翻区议会行，你意思系咪咁样？ 系啊，完全正确。不过当然啦，呢个系一个长远嘅愿景嚟。 我正正就系想问长远愿景，但系你有四年嘅任期啦。讲真，任期都系有限制。咁你有冇谂过喺而家仲有四个礼拜，一个月多啲啦，一月一号上任啊嘛。咁呢几个礼拜，你哋会点样去协助一下，或者坐低倾一倾，即系话俾人知头一百日。你覺得你哋已經係主導緊區議會啦，以深水埗區議會為例嘅時候，你想選民、你想支持者或者冇支持過你嘅喺你個區裏邊，係點樣睇你同埋你嘅同伴喺深水埗區議會呢個新政嘅氣氛底下，想做到啲乜嘢呢？ 首先，我哋其實都係好僥倖或者好幸運地，今次攞到咁好嘅成績，所以其實咧，我哋之前或者而家啦，我哋都未有時間坐低一齊去傾。往後嗰一百人係點？因為其實我哋當日咧未必諗住大家會一齊選到嘅。 明白。 即係例如而家我哋目前最大家最熱心嘅就係呢個理大嘅事件啦。咁所以陳家樂同學，你所問嘅問題咧，我呢刻係冇能力答你嘅。 陳家樂老師要你交功課啦，可能係咪？ 因為咧，我只能夠就答我呢一方面，我唔能夠代表其他巴打斯打嗰個睇法。咁其實就係話。我喺個 campaign 嘅過程裏面咧，已經經常去同啲區民講，就唔好淨係局限喺呢一個地區事務嗰度，因為今時今日社會變成咁樣 ，the city is burning， 我哋唔能夠獨善其身嘅，因為唔能夠一個社區好嘅，只有18個區都好，我哋呢個區先能夠好。尤其係我哋兩三個禮拜前先食咗第一枚以及好多枚嘅催淚彈， 之前大家仲以为可以独善其身，但系而家我相信好多居民系明白咧，有一村只不过系十八区里面嘅其中一小部分，只有大家好，成个社会好，或者系整个地区行政、地方行政系有实权之后咧，我哋先至能够由下而上咁样改进嘅民生。 不过刘伟聪点样去改变选民嘅观念或者佢哋嘅睇法咧？嗱，正如你一开始都讲啦，你系险胜九十六票嘅啫，咁即系亦都话对手系有一个好好嘅社区联系啦。咁佢做好多嘅社区联系，当然就同佢嘅地区工作相关啦。而你其实就系想一去嘅时候咧，就系去一啲即系区议会职能嘅呢啲比较政治性嘅议题。咁但系你点样去说服到你嘅选民？是可以支持到你做的事，或者是能够令到你们四年之后这样的工作是可以继续到下去呢？ 首先就是开头我可能是高估了大家，起码我区的区民那个意识啦，所以才是到头来我自己就很 surprise， 我只能够险胜96票。因此呢，我会静下来，会静下来去反思一下究竟要怎样调整个位置和策略。因为开头我可能太天真了，我以为一告诉大家听呢、这个时代呢、这个时势，大家唔应该系咁样。我就以为可以呼唤到大家，就以为可以警醒到大家，但系好明显呢、这个战果显示到咧，绝对唔系咁容易嘅。所以剩翻落嚟嘅时间咧，我哋要谂下点样去调节，点样去调整。而家呢刻我冇一个定案，但我就知道之前嗰种以为阵地一呼，大家就会系闻风而有所觉悟咧，呢、这个系一个太天真、太 naive 嘅睇法啦。 嗯，明白，呢个都要你哋慢慢筹划啊！多谢晒你，刘伟聪，倾到呢度啊，唔该晒，拜拜吓。 多谢两位， 拜拜。刘伟聪系深水埗区又一村选区嘅当选人嚟嘅。嗱，电话号码18721，大家点睇？即系有一啲嘅新当选嘅区议员，佢当然希望区议会能够担当到更加多嘅职能啦。但系可能咧喺四年之后，大家系咪仲以一个选举议题去睇区议员嘅拣选嘅标准咧？吓？咁啊，大家打嚟倾下。有麦女士，麦女士你好。 两位主持人你好。 你好， 我想讲两样嘢嘅。第一样咧，我就觉得有啲可悲嘅。我系西贡北，咁我哋呢度得两个选民嘅啫。一个咧就系原居民，咁佢喺呢度地区工作咗好多年，咁其实真系修桥补路啊，大风大雨啊，交通啊，冧树啊，佢真系做嘢嘅。但系因为我本身都唔系原居民嚟嘅，我系市区人，我搬入嚟住年零三啊，好短时间。但系我觉得呢度清静企理，咁我搬入村屋啦。另外一位咧就系、是、一个学生，刚刚毕业。我都问过，譬如我家人，我都有个仔，咁佢系比较年轻嘅，咁佢系深黄，即系佢系偏黄嘅，咁佢就话我唔理，我一定系拣黄色噶啦，即系佢哋系好大班嘅人，我感觉就系、是、我就系拣颜色，我唔理嗰人做过啲乜嘢，咁啊当然啦，黄色嗰位选中咗啦，但系我其实真系好担心，一个冇任何工作经验，抌低个书包，靓仔，然后就话嚟呢条村做，仲要。我唔知佢点同呢度啲村民或者村长可以沟通做到嘢，而我系唔明点解啲人好唔理智地唔 care 佢做乜。我其实我唔好唔分颜色嘅，但系我会觉得佢系真系为地区做嘢咯、第二个 point， 我希望公道啲。我系觉得市面或者你哋嘅传媒，好大部分人唔停咁系闹差佬、闹差佬、闹差佬、报警、黑警，即系其实好多嘢好难听。我唔系帮佢。其实最无能是政府，好多嘢都真系唔肯去做。我哋班官系废嘅，所以我都明白点解有人会出嚟咧去投另外一个颜色，系想表达。但系咧，我亦都好赞成系独立调查委员会嘅。咁但系个问题咧就系、是，冇人去 care 李大当日嗰班人做咗几年，搞到个洪水几过分，中大令到所有啲路阻塞晒，其实系好唔方便。我哋香港打到烂晒，我哋睇住新闻，我会流眼泪，我觉得好痛心。点解我哋啲年轻人好似傻咗，俾人催眠咗？唔该，你哋传媒可唔可以收敛一啲，唔好净系闹埋一啲？我净系觉得应该要公道。 明白，多谢晒你啊，麦女士嘅意见。咁当然即系喺区议会选举投票入边、大家就有唔同嘅理由或者唔同原因咧，去决定点样去投佢票啦。 亦都可能有不同嘅意见，都好正常。我都希望麦女士讲一声咧，即系世界各地嘅民主选举咧，你可能有一个你唔中意嘅或者你唔认识嘅人当选之后咧，其实好关键嘅。既然你都话，睇一個人做唔做到嘢，你不妨俾啲嘢呢個新人做下， 再评论佢四年之后个表现啦。 不过阿麦女士讲过一点咧，都系嘅，因为今年都有好几位啦，相当之年青嘅，可能系啱毕业嘅人士咧，就成为咗区议员。咁究竟佢哋会嚟紧呢四年啊，点样去处理佢哋嘅工作咧？嗰、那个经验到底系点样咧？点样去话俾人听？原来喂，佢都真系一个唔系净系因为政治挂帅而赢到呢个区议会席位嘅，而佢真系可以做到一个货真价实嘅。 冇错， 区议员咧，似乎呢个系更加考验。 嗰份功课，正如头先同即系我中学同刘伟聪讲一样啫嘛，即系你要交功课噶。你而家真真正正选完呢四个礼拜咁辛苦，真真正正再辛苦啲嘅嘢系等紧你哋去做。 同埋点样理解选民嘅需要呢？有何先生，何生你好。 系你好啊，首先我有认同阿陈家乐头先所讲嘅，琴日区议会咧就系真系有啲人咧就系拿住个三脚架去做嘅， 你都见到， 咁我就响见到，又响图书馆门口就佢讲国语嘅，佢煲住两支烟咯，拿住个三脚架喺度望咯，咁另外一样嘢，头先嗰位女士就话啲后生仔系黐咗线啦吓，咁我要调翻转头去讲啦，就点解会而家？就佢會 argue 就話啲後生仔冇經驗去做到呢個區議會嘅議員，咁我又問翻啦，咁其實我相信嗰位女士啊，麥女士佢冇留意到過去五年咧就已經係好多建制派嘅議員咧就係起咗啲石凳啦，即係嗰啲避雨亭啦，嗰個石凳就係好大嘅50万，佢話50万啦嚇，咁啊用唔到嘅，咁啊甚至乎我喺葵涌區，我喺新都會廣場見到個石飛出嚟嘅，即係個石。即系个墓碑出嚟嘅， 话 后现代艺术啊，400几万，咁啊之后唔够两个月就拆咗。 嗰啲庆回归嗰啲啊嘛，嗰啲装置艺术啊嘛，系啊。 咁嗰啲钱由边个俾咧？又系香港政府俾，咁啊拆又系香港政府拆，咁啊调翻转头，我亦都唔觉得就话而家有经验嘅人就一定系好过而家啲新人吓。 明白。 咁问题一样，而家个问题一样嘢就话呢次区议会选举系好明显系政治性嘅。 嗯哼。 咁我自己我喺尖沙咀佐敦嗰边翻工，我亦都曾经我好刻意去嗰啲泛民嘅街站，我问嗰啲参选人，佢哋同我哋沟通佢哋个意向系点样？有几位咧，我见到咧就系佢哋第一就五大诉求佢哋唔清晰啦，第二样嘢就话佢哋甚至乎连一个陌生人，即系好似我咁样，我担酒烟，我拿住罐啤酒行埋去，我问佢哋，佢哋都已经系同我沟通唔到啦。即係佢哋係好怯懦去 present 佢自己，咁我但係問題一樣嘢，佢哋當選喎，咁問題一樣嘢就話而家就頭先盧偉國先生佢講過就話即係揾個藉口啦，但佢其實有冇諗過就話而家香港人其實係一個好憤怒對一個香港政府，第一佢唔係話香港政府係禁唔禁到呢個紙製暴亂呢個問題，而係根本香港政府係自己製造暴亂。甚至乎头先嗰位女士啊，都讲话系传媒话你，即系基本上都系话你香港电台啦。咁话你哋系偏帮啲冲冲子嗰方面。咁但系调翻转头，我唔知佢有冇睇新闻，我唔系睇 CCTV B， 或者真正睇到就话，喂，真系差佬就系见到有个反趴咗喺度，仲要滚多。直落去踩佢个头， 明白，即系呢一啲嘅即系行径咧，其实都会系即系选民啦，佢哋去决定点样去投去票嘅时候咧嘅一个考虑因素啦。即系当然唔同立场嘅人或者唔同嘅谂法嘅人会有佢唔同嘅睇法啦。咁不过呢个都系一个选民嘅决定。嗱，其实头先咧，我哋嘅听众亦都提到啦，理工大学嘅状况啦。咁啊，今日咧傍晚嘅时候，警方就话佢哋会揾一个传媒联络队啦，加埋啲中学校长啊、社工啊、前监警会嘅人士咧入去做一啲，如果佢有医疗需要嘅，就俾佢出嚟先，就唔系做一个即时嘅拘捕，而系好似18岁以下咁样咧登记佢资料，系咪有软化呢？ 我希望系人道主义最终可以翻嚟处理而家呢一个嘅危机。我真系好希望林郑月娥同警方讲，唔该撤退啦。吓，即系让呢个社会喺呢一个问题上面开始解呢个结。咁我谂呢个系咪软化，我唔知佢会点操作嘅。好坦白讲，咁但系如果仲系听日又见到呢个李家超局长走出嚟话，我哋要拉晒佢嘅，佢哋自首嘅，咁呢个亦都唔会解决嘅问题。所以呢个系一个判断。但系你都见到候选人而家有几百位，连埋啲市民去理工大学。我想讲咧，里边有同事同我倾咧，今日晏昼其实里边嘅留守者咧系情绪啊、精神好多需要。咁喺出边去声援或者支持都好啦。 唔好太多嘅刺激喺出边，俾个空间里边嘅朋友慢慢倾、慢慢讲。 即系可能个关键点就系而家要佢哋出翻嚟先。 系啦，即系我有时讲话，大家去研究研究，我相信都明个出发点一定系冇问题，但系嗰个过程当中都要照顾一下里边做紧好多即系支援啊、救援啊、人道啊嘅工作嘅朋友，嗰、那个出发点系应该俾一个空间佢哋做好佢而家做紧嘅嘢先。出边可以继续，但系千祈唔好有太多嘅所谓刺激啊，或者太多情绪系会影响翻里边嘅。 理大事件，我相信咧，香港人嘅愿望都系能够和平解决啦。 同意 吓，今晚节目时间到此为止，拜拜， 拜拜。